早晨，早晨，各位，今日系2024年5月14日星期二嚟嘅，农历嘅系4月初7啊。咁咧，今日咧就翻嚟嘅时候就发现，开始日长夜短啦。5点几出门口嘅时候，5点钟应该话，5点钟出门口嘅时候咧，个天开始慢慢光，而翻到嚟广播道嘅时候咧，已经觉得哇！真系同冬天嘅时候好唔同，个人咧都好似醒啲嘅，精神啲嘅。咁希望今日大家咧都可以有一个精精神神嘅一日啊吓！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你系咪一个好嘅陪伴者呢？身边总系有一啲人呢，他们会用他们的关心，他们的安慰，括弧的，不过什么叫括弧呢？就是所谓的关心和所谓的安慰。在其他人不开心的时候，他们的关心和安慰硬是好像在人家伤口上撒盐一样的，无论他是有心定是无意都好。其实有很多在一个人不开心的时候，又或者经历一些痛苦的时候，就算当中有东西他要学习的，那些的原因都需要他自行来到去体悟和领悟，不是我们身边的人来到去讲两三句就搞定了。所以当你身边有一些身处在这些不开心经历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刻意讲什么东西，不需要惊 the air。 其实有很多道理大家都明白，有阵时只是需要一个陪伴，真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听下他诉苦，话给他知道我会陪着你。其实这样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些人有这些时刻，他找你，他主动找你，又或者你主动找他的，听下他诉苦，静静这样陪伴他，就已经是最好最大的安慰来的了。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课题，经历不同的时刻，总是有时会难过的，但是你要记得一定有同行。 若然若你没法一面踮起脚尖，无牌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天，路中有没有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个唱多见。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除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动。上慢车巨人吓惊了吗？哪知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吗？跨出的步里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 知道忐忑的旅途，唯愿看尽各种美好。会协方更看到那处可心安，成长的故事里跟我一起盼望远方，但愿你已发光，这个你已叫天青朗，再与你转个圈，发觉你会更内看。 小台早的早上，带这首歌送给大家，陈奕迅的《致明日的舞》。 晨光 Coffee Time。 中环街市活化了之后，不知道大家去了没呢？好靓啊，那边又有冷气，有多嘢睇，我最中意行市集。其实中环街市咧系本港历史最悠久嘅街市嚟噶，而经过咗活化之后咧，亦都有唔少好有特色嘅店铺啦，亦都吸引咗好多唔同市民，好似我咁样，同埋有好多游客嚟到去参观嘅。而最近呢，亦都有大学生，佢哋喺中环街市有一啲嘅 AR 嘅技术设计互动作品俾大家一齐嚟到去参与。咁就係佢哋呢，首先呢就会去到呢个中环街市啦。了解咗一啲嘅商店嘅时候呢，就有三个店铺呢作为佢哋今次呢一个嘅互动作品嘅故事灵感。然后呢就会用透过 AR,嚟到去展出嚟噶，咁当中咧有三个店铺咧，其中有一间咧，我觉得几特别嘅，佢就系订制洋服嘅。咁呢一间铺头咧就已经系开业咧，即系已经做咗半世纪咁样噶啦。咁佢除咗订制一个洋服之外，亦都有苏格兰嘅裙啦，即系裁缝店嚟嘅。咁呢一个嘅互动活动咧，就系分为两个玩法嘅。我哋参加者咧去到之后咧，就可以用我哋嘅手机嚟到去扫描活动上面指南上面嘅二维码。我之前咧都有参加过，唔系参加过，去过呢一啲嘅展览啊，但系就喺外国嘅。咁同样咧都系用手机啦，扫描一啲二维码，然后咧佢就会弹一啲画面喺个手机度。佢就会同个场景有啲嘅融合，几新颖嘅。咁今次佢呢一个咧，同样都系用手机啦，扫二维码，再会有一个纸手表俾大家。咁大家就可以喺手机上面欣赏一啲虚拟嘅展品，即系譬如假设我去到呢个角落头，本身咧个地下系乜都冇嘅。但是扫描了个二维码之后呢，我在手机上就可以见到在那个角落头就会有一些展品出现了。而且还有声音导航和一些互动的游戏。那有今次这个的展览呢，都是希望可以透过年轻人用他们的想法，用他们的创作，用他们的作品来去推广本地的文化特色。好似啱啱我讲嘅，其中佢有一间嘅店铺咧，就系订制洋服同埋苏格兰嘅裁缝店。咁佢咧就会透过呢一个嘅苏格兰嘅格纹啊，就会喺个地下展示咗，究竟嗰啲苏格兰格仔裙咧系点嘅咧？同埋佢哋都有自创一个虚拟故事。 咁去俾大家去解谜嘅。咁所以当参加者去玩呢啲游戏嘅时候，有唔同嘅选择咧，都会令到有唔同嘅结局出咗嚟噶。咁有另外一间店铺咧，就系杂货店嚟嘅。咁佢哋就发现咗啊，呢个店主咧有好多嘅收藏品，而每一个收藏品咧都代表唔同时代嘅故事添。而其中有一个咧就系佢哋印象比较深刻嘅，就系招财猫。于是佢哋咧就设计咗达摩形态嘅招财猫，再加入埋呢个买一送一同埋半斤八两嘅本地元素，变成咗喺中环街市大门咧。只要你扫咗二维码，就会见到一个大型嘅招财猫出嚟啦。咁呢个展览系由五月十一号开始，去到六月十六号咧，大家都可以去到嗰度参加呢个展览嘅。我自己咧睇完之后都好有兴趣，因为喺外国嘅时候咧都有类似咁样嘅展览睇过啦，所以都好想啊睇下我哋本地嘅。又是怎样的呢？可能那个印象更加深刻，或者更加有感受，因为是结合了本地的文化。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不妨去这个中环街市了解一下，从年轻人的角度看香港的故事。年轻人的作品需要大家支持的。现在这一首是来自林海玲的《现在》。 把现有世间现有瞬间所有爱都给予你，在你眼睛在你笑声都找到，不追求情理配对，现正汹涌的心情在我这里，不需求时间证据，是和分子于这里。世界怎样变，但你的视线 It's right here right now。怎踏遍？但我生命线 ，It's right here, right now。才明白你与我这刻相拥，竟已永久。把现况最好，现况最差所记载。掩浸我，在我发苦，在我肺腑都找到，不奢求神圣语句，完成剖开的心灵在你那里，不需求时间进退，是和分子于哪里。世界怎样变，但你It's right here, right now。 世界怎踏遍，但我生命线 It's right here, right now, here and now。 我已悄悄扩张，光阴一张，分秒没扩张，拼合距离再这刹那。 没未来没往昔不老。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六点廿四分，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7%。留意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中嘅水平，系4至5啊。相信大家咧喺朝头早嘅时候去食早餐，白面包应该常见嘅。咁但系原来咧，白面包系好唔健康噶，甚至咧被认为系最唔健康嘅面包之一。但系我自己都好中意食，无论系茶牛油又好啦，餐蛋治都好。咁但系原来可以令到咧食白面包食得健康啲嘅系点咧？我见到有英国一个博士分享咗，点样可以食白面包冇咁有罪恶感，食得健康啲呢？原来就是首先要将啲白面包雪入雪柜，然后当你食嘅时候再攞出嚟解冻，再烤翻佢，先再处理佢，先至食咧，咁就可以令到白面包嘅升糖指数降低两倍。咁升糖指数其实就是碳水化合物影响血糖上升嘅速度嚟噶。好容易咧就会有糖尿病啦，同埋有肥胖嘅风险。咁所以咧，如果当我哋将白面包放入雪柜嘅时候，雪完再拎出嚟食嘅话咧，因为冷冻啊，能够令到嗰个抗性淀粉啊，增加嗰个抗性淀粉咧，就有利肠道健康添。佢嘅作用就好似一啲纤维咁样。可以降低消化的速度，咁所以如果今朝大家选择想食白面包嘅话，说唔切噶啦，听日啦，听日都可以嘅。 冬季过得不容易，逃避与你的回忆，你的。香水杯还留在我房间里，夏季躺在我怀里哭泣，怀里不是你，今夜又是谁出现在我房间里，甜蜜的过去最终变成苦涩的泪滴，讨厌我自己怎么无法放弃，朋友都说爱笑的我冷笑话有点多，从不想太多就简单的总说无所谓的我，何为寂寞，让我总不会觉得没错，那是我遇上你之前的我，遇上你之前的我。偷完当天的照片，我继续活在过去，可笑的是这回忆对我来说是地狱，你的香水像是毒药把我慢慢摘去，当天从没想过照片里的爱难再续，甜蜜的过去最终变成苦涩的泪滴，讨厌我自己自从还爱着你，我的朋友都说爱笑的我冷笑话有点多，从不想太多就简单的 做的是我遇上你之前的我，原谅我太不洒脱，我想念我遇上你之前的我，朋友都说爱笑的我冷笑话有点多，从不想太多，就简单的总说无所谓的我，何为寂寞漂泊，总不会觉得难过，没错那是我遇上你之前。 在六点半新闻之前，我们听过这首 Guarantee 的《遇上你之前的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警方起诉三人涉嫌协助香港搜集情报和外国干预，违反英国国安法。其中一人是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袁崇标。特区政府深夜发表声明，指已经严正要求英方公正处理事件，切實保障聲稱涉事的經貿辦行政經理的合法權益，並必須確保經貿辦的正常工作不受影響。特區政府亦要求英國政府提供聲稱事件的相關資料詳情，正等待回覆。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英方無理指責香港特區政府，中方已經就此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批評英方濫用國安名義任意逮捕羈押，形容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公署又正告英方糾正錯誤，停止對中國公民採取任何有罪推定的惡意詆毀，停止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否則將遭到中方堅決有力反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北京與南韓外長趙對列舉行會談時表示，近期中韓關係面臨困難和挑戰，不符合雙方共同利益，希望韓方和中方一道堅守兩國建交初心，堅持睦鄰友好方向，而中韓之間沒有根本利益衝突，應該追求和而不同的境界，雙方要加強溝通交往，消除誤解。南韓外交部就表示，趙對列和王毅商定為即將在首爾舉行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取得圓滿成功保持合作，並商定為加強穩控供應鏈等經濟合作繼續保持合作。趙對列又邀請王毅訪問南韓，王毅說將在雙方方便的時候訪問南韓。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在安理會討論也門問題的會議上，呼籲通過政治外交手段解決也門問題。耿爽說，解決也門問題要推動紅海局勢盡快降溫，中方呼籲胡塞武裝尊重各國商船根據國際法在紅海水域的航行權利，立即停止有關襲擾行為。中方亦都呼籲有關方面保持克制，停止採取加劇緊張局勢的行動。耿爽又強調，也門局勢和紅海局勢和加沙衝突密切相關，中方願繼續和國際社會一起為推動平息加沙戰火、緩解人道災難、實現中東和平穩定作出努力。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6:36，咁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头先啊 Vicky 都喺度嘅，咁啊，叫翻 Vicky 出嚟先。 喂，出嚟。 系啦，系啦，喂，咁啊，出咗嚟啦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真系正如头先咧 Vicky 都所讲噶吓，咁啊，而家朝头早嗰个日照嘅时间都相当之长啊。 嗯，系啊。 咁啊，朝头早咧就都已经见到咧，就系日头就光。晒噶啦，另外谂翻起咧，就最近一套嘅日剧，即系都播紧嘅，阿山下智久做嗰套叫《Blue Moment》啫嘛，咁佢咧， 好睇啊， 哦，睇唔睇都唔紧要啦，嗰啲系啦，不过咧佢入边咧其中讲咗个天文现象咧，就正值咧就系佢个剧名就叫《Blue Moment》， 系， 咁啊，《Blue Moment》到底系点样咧？就喺呢一个日落之后，然后天黑之前，又或者朝头早。已经天光啦，但系太阳正式出嚟之前，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太阳未出嚟之前咧，未升上嚟啊嘛。咁但系你个天已经光紧噶啦嘛，系啦。咁你唔话黑晒，突然一阵嘅见到个太阳上嚟，你会慢慢个颜色转变。咁喺太阳仲未即系朝头早啦，太阳未出嚟嘅时候咧，即系未系橙色嘅世界啦，就会变成咗系个蓝色嘅世界先。 嗰种蓝色咧，我都几中意。 朝头早咧系啦， 舒服噶， 系啊系啊，其实所以佢。呢套日剧咧，我睇咗两集之后咧，即系第三集我就未睇啦，因为节奏好慢。 唔怪得你叫我唔使睇。 所以咧，我都即系老实讲，都转战咗呢个木村啊。咁个好啦，咁啊剧情就唔讲啦。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咧，即系嗰个蓝色嘅感觉咧，那个 blue moment 嗰个感觉，我唔知系咪佢学名系咪真系叫 blue moment 啦。但系一直以嚟咧，我哋翻晨光咧。是经常都会睇得到呢一种嘅蓝色嘅。喺个空间入面存在咗某一种 即系对眼球嚟讲系一种好舒服嘅色调， 系啊， 系啦，所以我真系几中意嗰种颜色。咁啊，变相咧，佢初头呢一套日剧嘅时候咧，一睇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讲呢一个，我就好容易有共鸣啦。我觉得系嗰阵时真系都好靓咁。咁今日朝头早其实翻工嘅时候咧，都仲未见到日出噶，日出都未出嚟噶嘛，但 系 已经光啦嘛， 系啦， 咁嗰个咧。就已經開始有啲藍藍地色嘅感覺， 我先 係好舒服， 同埋個人係好開心噶。當翻工嘅時候，唔係黑掹掹咧，個感覺係會不一樣的，係 啦 係 啦，又唔殘眼啦咁樣。咁但係去到係咪七八月咁上下咧？咁我翻工嗰條路咧，就係、是、見到日出啦。咁、 哦、 但係我見到日出嘅時候咧，都唔會維持好耐嘅。意思就係話，可能我講緊呢兩個星期。我喺我同一条路上面咧，我就会见到日出。但可能第三个星期咧，咁个日出都已经升埋上去啦，系啦，咁就会咁样啦。咁即系系有改变嘅，即系睇住嗰个日出日落嘅时间四季改变咁，所以都有趣啊。 你自己中意日短夜长定系日长夜短咧？ 我中意日短夜长。 日短夜长，即系夜晚多啲啊。 系我中意夜晚多 啲。我中意日长夜短、哦，系啊，因为我觉得好似个时间运用得好啲。有阵时咧，譬如日长夜短嘅时候，点解我会麻麻地喜欢咧？就日短夜长唔中意咧，就系因为好快就天黑。去到五六点咧，有啲时间就已经哇开始慢慢天黑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好似六点几啫，我好多嘢都未做完，点解咁快天黑噶咁样？因为我自己系嗰啲咧唔喜欢浪费时间嘅人。 你咪睇住个钟做人咯。 系嘅，但系个感觉唔同啊。 吓， 系啊，即系个天开始暗啦，已经。 我哋都可以试下，即系呢个感觉啦。可能有啲听众都系同 Vicky 一样，中意日头长啲，我啊中意夜晚长啲咁。但系我哋都应该咧，其实去下一啲譬如北欧嘅地方咧。佢哋有啲地方长年累月咧，都系冇天黑嘅， 或者冇天光。 因为北极同南极咧，佢哋都系半年换一次嘛。 系。 咁但系有啲地方咧，佢咁啱咧就喺嗰个侧面嘅时候，个太阳喺侧面上，佢一侧面落，变咗佢永远咧，佢都系会有日头照住佢哋嘅世界嘅。系啦，咁佢哋嗰啲时间咧，即系佢哋嗰个时间 concept 同我哋好唔同嘅。佢哋直头入到入去咧，你系唔需要谂时间，因为你。即係佢哋個地方咧就已經規定咗，你可以在任何時間做任何嘅嘢，你只要按照翻嗰個工具嘅時間表去到做嘅話咧，咁就得噶啦。 即係你自己嘅作息時間咯。 係啊係啊， 唔係跟天氣噶啦， 唔使跟天氣噶， 跟唔到天氣的， 又唔使跟話咩雞唔雞啼啊嗰啲就唔使。 冇啊，啲雞 都唔知點啼好。 如果啲雞去到點啼？ 係啦， 勁啼。 係啦，我哋咧就早過雞啼嘅，係 我哋叫大家。 我睇啲笑話就話點解公雞會晨早流喺度嗌咧咁樣，即係諗住但係叫啲農夫翻工啦翻工啦咁樣。我有聽過笑話就係啲公雞其實好燥。啲公鸡点解鸡啼咧？ 做咩起身啊？太阳做咩出嚟啊？ 系晨早流流，起乜鬼身啊？原来佢喺度扮粗。呢个讲笑啫，即系啲笑话系咁讲啦。好啦，因为哎呀，要得翻少少时间。其实我唔系谂住讲呢啲。咁我今日朝头早咧，就想同阿 Vicky 倾呢、這个，就同听众分享咩咧？咁、最近咪啲太阳风暴犀利嘅， 嗱， 嗰啲太阳风暴嘅形成啊，北极光啊嗰啲咧。咁就留翻俾你讲啦。 留翻天气嘅时候讲。 咁但我最想分享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太阳粒子或者太阳风暴咧，佢系一阵阵咁飞出嚟噶嘛。 系。 咁啊飞出嚟嘅时候咧，我睇嗰啲片咧，影响咗我哋好多嗰个地球嘅个外围啊。即系地球大气外围嗰个嘅活动啦咁样。咁亦都影某程度上的而且确咧，影响咗好多我哋嗰个通讯装置。有好多外国嘅通讯装置，佢哋遇到一个问题就系、当大家喺度睇紧好靓嘅极光嘅时候咧，原来外国有好多 GPS 咧。就失效。 Oh. 我唔知道香港，因为我唔知嗰阵时候我自己有冇用紧 GPS， 我都唔敢讲。咁但系的而且确咧，太阳风暴影响咗我哋好多我哋嘅日常嘅基建嘅运作。GPS 咧就首当其冲，即系例如我喺呢一座山，我行紧山啦，我喺呢一座山嘅话咧，我行一行，我一路跟住佢嘅，可能佢话俾你听一条错嘅路。佢話咧前面轉咗，但前面轉咗明明冇路㗎喎咁樣，咁但係 GPS 係咁嘅關，你前面轉錯，佢有機會咧係會影響咗，或者已經之前就影響咗個 GPS， 咁甚至乎嗰個裝置會唔會係繼續影響咧？呢、這個就真係唔知啦，因為我哋人類嘅發明同呢一個大氣嗰個嘅衝擊啊各樣嘢，其實就好多嘢其實老實講科學家都答應唔到，係啦，咁所以咧我想講嘅就係我哋而家有好多譬如手提電話有人收唔到啊，WiFi 唔著啊。可能嗰個 情况未必是跟我们本身发射站的装置发射的强和弱是有关， 是 而是跟太阳风暴有关。 啊，是真的又是奥妙来 的。又是奥妙来的。是所以有时候这些就。 我们不懂的。 是啦，即我觉得这个 是多个藉口赖啫。是啦，你那里收得不好，不是收得不好，最近太阳粒子比较活跃。咁影响咗嗰啲 揸车嘅时候 发射嘅装置。 係啦。 係啦。其实呢我自己嗰架车呢本身架车都有个导航㗎。咁我导航呢有阵时如果我行近住上水去緊元朗嗰条路呢新田公路嗰度呢咁行嗰条路嘅时候呢嗰、那个GPS 装置架车本身跟嗰个装置呢佢都会唔着㗎。 哦係 呀。佢会自己熄咗然后再开每一次都係咁我同返车厂讲咗㗎。 哦 咁佢哋同我講返個原因就係因為嗰度呢就太近內地。 嗯。 咁所以個 GPS 有陣時真係咁。佢話嗰一下呢佢因為太近嘅時候呢就分唔到。咁分唔到呢咁我架車唔可以去內地㗎嘛。咁、 哦、 佢就會自己個系統嘅自己 system 就熄咗然後又再開返咁樣嘅。咁、嗯、所以電子裝置有陣時呢都即係唔好話盡信啦。咁可能架車嗰度呢就裝返本地圖或者自己平時認路呢就認得多啲。咁你唔熟路你就睇路牌。就睇得好啲，咁啊慢慢揸，咁可能咧，嚟得更加安全啦吓。咁所以大家朝头早嘅时候咧，都提提大家啦。咁啊，安全驾驶系最重要。 嗯、 好啦，朝头早嘅6:44啦吓，咁啊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今日天气渐转天晴，日间系干燥，最高气温系28度嘅。 滚不得未熄的火。不绑就匆匆出门，前缘在路上订票去追追夜的夜河，飞奔你病床全身的泪涌出来，没法。这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然而堕进谁怀抱都肯认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没法牵手爱住你胸口皮毛，练习在大街中跑步，练习露夜飞车赶。小背包一个，等你急需我一秒展开旅途，遗迹都未这刻终揭露，分开后都依然为你好，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讲到，不理然而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就算不可共老亦记得一切尘封情愁。 再生一日，还是连住你肉身都下联系，还未到在冰山上离难，全照我仍然生路，不要害怕又要麻烦我，给牵挂那幸运，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伴侣千转无愁，但我总可最后。 因为温度24度，相对湿度67%，比较干燥少少嘅感觉噶吓。之后做一首歌曲噶，容祖儿。如果你赶时间，真系要呢首歌啱啦吓，九秒九。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嚟到五月十四号星期二朝头早，职场 KOL 环节继续有我哋嘅靓靓茶艺师容德如 Catherine 喺度。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Catherine 最近我睇到一篇报道啊，原来而家采茶咧都可以用 AI 啦。其实得唔得嘅咧？ 系咪、啊？我睇完咧个新闻咧，我都哗咗一声 啊！我都只眼咧系瞪到劲大啊！ 其实咧，机器采茶咧都唔系新嘢嚟嘅，即系可能我哋想象啊，采茶一定系全部系人手啊，其实都唔系嘅。不过咧 ，AI 采茶咧都真系一个比较突破性嘅发展。我哋首先讲下，其实以前用机系点采先啦。咁咧机咧有分两种嘅，有啲系手拎住，譬如茶树一排咁样啦。咁两个茶农咧左右两边攞住啦，后面有个袋，就好似剪草机咁样啊。系、 哦、 啦，佢就将茶树啦最顶部。顶部啦 ，U 型咁样嘅顶部啦，咁就一次过咧就全部咋咁摘落嚟，咁就入咗个袋嘅。咁有啲咧就系、是、直情系一个架，一个好似足球架咁样形状嘅嘢啦。咁、佢就自己有碌嘅，咁就自己咧喺个茶山入边沿住一排咁样行就得噶啦。 哦，所以就系有茶农佢就睇到，呢一行嘅茶叶咧可以收成啦，佢就会摆呢部机，佢就自动行一圈，定系行一条 佢就行呢条直线啦。系啦，咁但系咧，机器采咧都有佢嘅唔好处嘅、即系譬如你有时候打开茶叶睇咧，佢突然之间中间咦咁多cut开咗嘅，咁可能呢一啲咧就系有机会啦，系机器采啦，佢冇咁完整性强嘅。咁同埋咧，你好似你剪草咁样，你冇得话净系拣剪幼嫩嗰啲啊，唔剪粗啲嗰啲噶嘛，你一剪就咁样乜都整晒落嚟噶啦嘛。咁变咗其实后期佢哋去拣嗰啲茶叶都要去再做筛选啦。另外咧，其实有机会咧。都会伤害咗嗰个茶树嘅，机器会碰撞到嗰个茶树啦，咁亦都会影响佢嘅生长咯。咁但系咧，这个方法当然成本会比较低啲啦。咁而咧，有啲真系比较。檔次高啲嘅，譬如我哋講哇明前嘅西湖龍井咁樣啦，普遍咧都係用一啲人手去採摘嘅、由於咧，譬如綠茶類咧，貴嘅綠茶佢好講求原欣賞佢嗰個條索嘅，係啦原片啦，同埋咧佢咧沖完出嚟喺個玻璃杯睇咧，佢好似一支支。茶葉咁喺度跳舞，好靚噶，係啦係啦。咁呢一啲通常咧都係人手採摘，因為人手咧可以咧淨係揀，我要個牙頭，或者要一牙兩葉，或者係一牙二葉去決定，而唔係好似機器咁樣咧，喳一聲就算係牙頭又好，粗枝大葉又好，一次過幫你整曬落嚟。係 佢半葉咯。 系啦，半葉啦。咁當然啦，譬如有啲茶類，譬如烏龍茶類，佢唔講求話形狀要咁靚嘅。咁其實譬如福建咧，有好多都係機器採摘嘅。 咁其實 AI 嘅出現又係點樣採茶嘅咧？ 嗱，咁 AI 出現咧就有趣啦。佢會結合咗咧一啲傳統機械啦，就好似我哋頭先講，好似龍門架咁樣，都有碌嘅。但係咧，佢仲會加咗兩個鏡頭。 系 啦，两个镜头咧就好似人嘅两只眼一样，咁你睇嘢咪立体咯。咁佢可以咧透过咧 AI 啦，佢已经 scan 过好多好多张牙头嘅相俾个机器睇，咁佢就识得啦，好似人眼咁样睇啊，呢个系牙头啦，啊呢一个唔系，系花冧，呢个系乜嘢？咁佢就识得咧去拣翻净系摘个牙头。咁讲紧咧，呢一个技术今年咧系达到咧。採茶咧係有九成啦，係準確度嘅。 哇，九成啊！ 其實好犀利啊，一秒可以，佢話最快一秒可以摘到一個茶。 咁佢係點樣摘咧？ 佢攞一個機械嘅手臂啦，咁、 最初咧，因為其實機械手臂咧，佢未必識得去轉動啊。而家咧，直情係可以喐，即係可以 好似人嘅手腕咁樣喐， 可以旋轉，可以喐，咁變咗咧，佢可以咧好精準咁樣去。因為講緊你嗰個殘偶細嘅啫嘛， 嗯，係咯， 你好細，你講緊你可以摘嘅部分咧係幾毫米嘅啫。咁你諗下個機械係好精準咁樣一捏住就擰佢出嚟。 同埋咧，你之前有講過摘茶葉咧都有少少技巧噶嘛，唔係用蠻力噶嘛， 唔係淨係蠻力噶。咁所以咧 AI 呢一樣嘢咧真係好犀利。不過咧我睇佢哋摘嗰啲 video 啦，其實佢嗰種茶山咧係一啲叫做比較栽培型嘅，即係佢係真係一行你好整齊嗰啲嚟嘅，變咗佢有條路啦，就係左右兩邊俾嗰個機器去過啦。上面個機器係用太陽能板添嘅，都好環保。但係咧，其實你諗下，唔係所有茶山都係咁樣樣嘅喎。係啦，譬如咧有一啲係梯田式嘅，係啦，咁你梯田式嘅基本上佢個機器 唔係直線啦， 係咪直線啦？係咪先？ 歪嚟歪斜， 歪嚟歪斜啦。咁同埋都危險嘅，有啲係講緊係一級一級係好高嘅。咁同埋你諗下，我哋呢一啲都係比較矮化，譬如講緊呢啲採摘通常灌木為主啦。咁但係哇，去到雲南有啲古樹，喂兩三米高嘅喎，咁點咧？係咪啊？ 要搭 lift 㗎啦，嗰啲 AI。 我相信將來會有嘅， 將 來應該會有嘅。咁但係真係講緊再高啲嘅高幹古樹係講緊十米高以上，咁變咗你嗰啲嚟講，暫時咧就未係真係做到呢一個嘅機器採摘啦。 有冇話喺茶類別咧都有其他 AI 嘅嘢衍生咗出嚟咧？ 除咗咧我哋頭先講嘅 AI 採茶機啦，其實而家咧仲可以有啲機器咧幫你係沖茶添嘅。 AI 沖茶 係啊，唔係講緊嗱，唔係講緊嗱呢個咧， 你咪失業啦， 唔好咁啦，好慘啊！嗱咁咧當然佢未係好落地嘅，佢都係一啲實驗性質啦。咁有兩種嘅，一個咧係講緊係可以沖功夫茶啦，一個咧可以沖奶茶添嘅。嗱講咗功夫茶先啦，功夫茶呢一個咧係真係有三個機械手臂啊，有啲係攞住個杯，有啲攞住個蓋碗。咁喺一分半入邊咧，佢就已經幫你自用加水啦、出湯啦。呢個喺潮汕嘅小學生研發嘅。好犀利啊！小學生咧，佢有一個家庭嘅 project 啦，咁佢哋研發咗呢一部咁樣機械。當然啦，我相信導師都有幫手啦。咁但係咧，佢可以咧係分茶湯，因為潮汕我哋之前講嘅功夫茶咧係沖三杯啦，或者四杯啦。咁係三杯要一模一樣份量同顏色。咁嗰個機械人咧就可以咧轉咧轉到三杯啦，跟住再點嗰啲茶湯滴出嚟，令到咧佢三杯咧睇相咧都幾均勻添嘅。 哦，即係啲顏色好均勻啊個茶湯。 是啊是啊，咁当然啦，呢一个是有趣嘅，但是我想佢都仲要啲时间去真係调整。譬如我讲緊啦，咁你就算大家都系同一个茶叶係啦，咁其实有时候我哋会茶艺师呢会因应嗰个茶叶可能佢嗰个紧实程度啦或者系佢油念嗰个时候佢会我哋要再决定嗰个时间嘅长短。係啦，甚至乎醒茶嗰泡发觉佢好快就出到汤喎、 即係水嘅温度啦。 係啦，可能我哋要再喐㗎，唔系话同一类茶呢佢永远都系同一个冲泡方法。咁但係机器啦，讲緊去冲功夫茶暂时啦，我唔知啊，可能两年后就又唔同咗啦。咁暂时呢就未係好似人咁样囉。 我相信呢一个都係有茶艺师嘅价值喺度嘅。 係 呀，虽然佢有一啲新嘅嘢研发咗出嚟，但係始终有一啲关于我哋嘅眼啊、口啊、温度啊，甚至係味觉、嗅觉等等嘅话呢，我觉得有陣时 AI 呢都未去到可以取替得到住嘅。 对于我嚟讲呢，我觉得茶艺师或者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除了冲茶技术之外呢，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嗯， 是啊，即是你在茶台上面大家喝杯茶，但是其实是很多时候亦都会是很 交流啊。 是啊，即是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的 tea bar 呢好像人家深夜食堂这样呢。是啊，啲茶人来可能他都会带着不同的心情啊，或者是故事啊，但是喝完这泡茶他又好像觉得啊放松了、啊，将佢烦恼嘅嘢放低咗咁样咯。 咁所以 Every 冇失业住。好，咁啱啱又讲啊，奶茶啦，奶茶又系点样用 AI 冲 奶茶 呢？个好似 新闻有播过噶。 呢、个好似易接受啲。因为个技巧咧都系份量加份量熬埋佢咁样，系咪咧？ 其实整奶茶唔系你想象中咁容易噶。 我唔应该太少。 系啊，因为其实讲真，奶茶咧，除咗冲泡技术咧，由前面点样沟个茶底已经系非常之讲究噶啦。 嗯， 点解间间奶茶唔同味咧？除咗个师傅之外咧，其实佢每一间可能佢都有自己调配嘅比例。 系 系啦，咁讲紧你用啲粗啲啊、幼嫩啲嘅茶叶啊，用边个地区出产嘅茶叶啊？咁譬如有啲比赛咧，即系要自己沟埋个茶底嘅。咁沟咗个茶底啦，好啦，呢一个系你间公司或者你呢间茶餐厅嘅 recipe 啦，秘密配方啦。咁做到真系煮嘅时候啦，我点样去撞嗰个茶啦，撞几多次啦，我煮几多分钟啦，其实呢一啲都系有讲究嘅，都唔系咁简单啊。系啊，不过咧 AI 就有一样嘢好咧，就系佢嘅记性好好。系、 哦、 啦，譬如我今次咧嗌咗呢杯茶饮完，同佢讲我觉得浓咗啲，下次佢识得去佢记得你呢个人饮过咩口味，佢中意。咁變咗佢可以做到一個真係叫做定制性嘅奶茶俾你咯。不過時間上咧，佢就慢啲啦。呢個係講緊十分鐘咧，先至沖到大概九杯。咁你喺茶餐廳嘅節奏咧，都叫慢啦， 得噶啦， 係啦。咁不過咧，都係一個好大嘅發展嚟嘅。始終水吧師傅都好缺人啊。 雖然咧，而家時代越嚟越進步啦 ，AI 咧都好似幫到我哋有好多嘢。不過我相信人與人之間嘅交流咧，同埋嗰種嘅温度都係唔能夠取替嘅。 系啦，所以唔能够取替之后咧，咁啊继续留意住香港电台最好啦，有人同你倾下偈啊。普通话台咧会有好young音乐嘅，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到底会定系唔会咧？突然之间令我谂翻起细个就成日喺嗰啲路边嗰啲花咧，啲菊花， 咩菊花？ 爱唔爱？爱唔爱？爱唔爱？失唔失？失唔失？失唔失？咁样 喺度数花花啊嘛。 系啊，数花花。好无聊， 唔好啊，唔好破坏啲花瓣、 啊。 如果啲花真系跌咗落地咧，你咁样做都 OK。 系啊，跌咗跟住仲要将嗰啲花瓣咧放翻落泥土嗰度， 或者 做翻养分。 系， 我做翻养分嘅，系、 okay、 啦，垃圾桶都已经唔得啦， okay, 放翻去泥土嗰度就做养分。 好， 系啦，咁爱大自然嘅咧，咁啊晨光第一线啊，有白元老小白同埋 Vicky 喺度嘅，各位听众早晨。咁啊朝头早咧就已经7:07啦，咁啊出边24度气温，咁啊相对湿度65%嘅早上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啦，亦都有 Tiffany 喺度嘅，系早晨， 早晨啊，大家， 你好啊 ，Tiffany， 系咁啊，出边咧嘅天气系点咧？咁啊，转头船仔会同我哋睇啦， 冇错。 咁啊，而家交通方面咧，咁啊，先同我哋望望出边大致上系点样咧？ 咁而家讲讲隧道情况先啦。咁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嘅。路面情况，新界区就比较塞少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桃园围一段系比较车多，龙尾而家排到福亨村。咁另外咧，就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啦。七咸道北咧就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尖沙咀方向介乎新柳街同新围街之间嘅快线封闭。马鞍山莲华路同埋乐和沙里都有电缆铺设工程啦，乐和沙里近莲华路交界处同莲华路近乐和沙里嘅交界处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另外为配合西贡区举行嘅天后宝诞活动，宜春街、连春街同埋万年街分别咧都有局部嘅封路改道措施，而位于宜春街嘅的士站咧亦都系暂时停用噶，就系咁多啦。 嗯，头先你讲系莲华路啊。 是啊是啊，莲华路佢系喺因为咧其实两条路好似嘅，马鞍山咧就系封莲华路同埋落和沙里啦，因为有电缆铺设工程。 哦、 而嗰个西贡区咧，天后宝诞咧就系宜春街、连春街同埋万年街， 系、 哦、啦、啊，所以街名有少少相似，大家要留意一下。 系啦、啊，我就唔熟噶，嗰边真系 都唔熟 啊。系啊。我都孤陋寡闻呢方面，好彩有交通组帮我哋补完一下，如果唔系真系搞唔掂。好啦，咁啊交通又有啲咩特别嘢提一提我哋咧？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一讲打尖呢一样嘢 啊！打尖冇，唔好打尖梗系唔好啦， 系啊，唔好噶。咁 我仔仔幼稚园都要教佢 line up 啦，要排队。 去厕所嘅时候要排队系咪？ 系啊系啊，我有问过佢噶，你去厕所嘅时候有冇试过第一个排第一啊？第一个去啊？佢话有啊有啊，好开心噶佢哋都。 除咗去厕所之外，大家上交通工具嘅时候都唔可以打尖啦、嗯，当然系。咁因为喺网上面咧就有一条影片咧，就话之前有人搭港铁嘅时候咧。咁咧，大家即系开闸门嘅时候咧、嗯，有人会出，人会入噶嘛。咁、嗯、就有一位大妈咁样啦，咁佢咧就攞住个手推车行入咗，即系佢打尖入咗去个车门嗰度，即系入咗个地铁嗰度咧，就想攞位。咁、嗯、最尾咧，佢系的而且确可以揾到位坐， 嗯、 但系因为佢咁样打尖咧，就整亲到侧边嘅旁人。 系啦，系咪佢架手推车碌到人？ 系啊系啊，系个手碌到人。 其实我只脚都搭车嘅时候，成日俾人碌。唔知点解 成日俾人碌， 我真系未俾人碌，我未俾人碌过。 嗰啲手推车 我俾人撞过啫，我俾人踩过， 几只脚趾嗰度碌过晒，系啊。 会唔会系你对鞋咧？ 唔系咧， 会唔会你伸只脚伸得太出 咧？唔系啊，真系，即系有阵时行紧嗰阵时啊，即系未，我唔系坐喺度噶，或者有阵时喺月台等紧车嘅时候，就咁碌过咯。跟住碌过嘅时候，咁佢架车咪掉一掉嘅，跟住佢拧翻转头。sorry 啊，咁样咯， 有 sorry 都好，有 sorry 都好， 有啲冇 嘅，真系有啲冇噶，撞到人啊，点样都好，都唔讲 sorry。 我梗系知啦，我都成日俾人撞。 我之前试过系唔系俾人碌到嘅，但系咧我嗰阵时系放学跟住翻屋企嘅时候咧，攞住个外卖。咁佢嗰啲湯面外賣，跟住就俾人撞一撞膊頭，個外賣跌咗落地下。 哦哟， 系啦，跟住俾人。跌落地下之后咧，踩咗一脚，重要，即系佢唔系直接踩落个外卖度，但系你俾人即系跌咗落地下嘅时候，我自己可能卫生问题，我就唔会再食嗰个外卖啦，系啦系啦， 咁都会执翻抌咯，系咪？ 系 会咁当然啦。 如果有胶袋嘅话，我会食嘅。 但系俾人踩咗一脚， 因为 我真 因为有 你好心虚啊， 有胶袋咧，有胶袋包住咗。咁我就即刻咁樣就撥返去個飯盒入面，咁、哦、我覺得、哦、算啦，我又怕好浪費咁、嗯、樣，係咯。 我如果你話打尖呢，我試過佢唔係打尖嘅，我就買緊飛嘅時候，佢就黐得我好埋。我啲头发可能太香， 系啊系啊， 佢好想闻我啲头发，佢真系黐住我啊！ 哇， 虽然系女士，但系我觉得，哎呀，唔好咁。 佢同我哋 slogan 一样，陪你陪你陪陪你， 佢陪我系咪？ 佢陪住 我， 佢系黐你黐你黐住你。 咁我觉得有翻少少距离会好啲咯， 系嘅， 互相尊重啫，其实 系嘅。有阵时咧，我觉得即系大家嗰个排队文化唔同嘅时候咧、嗯，可能有啲人排队点解会黐得咁埋咧？我都有试过排队俾人黐得好埋。 佢就 系 惊有人打 尖，系啦，佢就系惊，就算佢知道冇人打尖都好啦，佢都惊有人喺前面行过，即系觉得有人行过，可能系对佢嗰个排队个位置咧就。响咗警号，系啦，响咗警号，系啦，冇事嘅，但系响咗警号啫，系啦，咁对佢嚟讲都可能有个威胁嘅感觉，所以就黐得埋啲咯。其实就唔使嘅，我喺外国甚至乎有啲人排队咧，好犀利，佢哋都会排队噶嘛，即系排队可能买嘢咁样啦。佢哋即系有一个不成文规矩啊吓，即系北欧地方，一谂就已经好舒服啦，两米距离。即系我排第一，跟住第二， 冇两米 第二嗰个就争两米，跟住排，大家系有一个你瞓喺度都有位。 但系有冇话点解系两米啊？ 冇噶，咁大家见到咁上下，咪反正又有位， 好长咯。 系长有乜所谓啊？反正其实你缩翻埋又系短噶嘛，即系大家知啊嘛呢样嘢。 不过可能系惊有啲人，譬如如果车站嘅话，可能多人出入啊。如果你咁近咧，就会挡住咗啲路。 嗯， 系咁，我谂佢哋嗰边就系已经习惯咗系会排队噶啦。 系啦， 所以大家都好有互相信任喺度噶啦。 系，同埋因为香港人真系要赚啊，即系我睇好多网上边，即系讲话嚟香港玩咧，咁都不断喺度赞香港人嗰个守规矩同嗰个自律啊。即系例如 手电梯，虽然扶手电梯就不主张大家是行，但是见到大家本身的习惯就说到都懂得企在右边留下一些赶时间的人在左边那里行，然后又说我们上落车的时候很守规矩，是真的等车厢里面的人在中间行出来，然后在旁边即门旁边两个位置慢慢入进去，太多呢其实都有不少人呢，国内又好外国都是赞香港人的秩序问题，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的文化和修养 教育， 是教育都是很重要，令到我们有这个这么好的称赞，不错，是的，那个打尖还怎样，后来 他最后他们有互相走马的，还有拍片，但是最后呢最后我有看那条片呢，他就说他们那些人就劝退了他们，那最后呢就没有将件事搞到很大， 是 的， 大事发小， 是的，是的，大事发小，还有打尖这件事其实不单止影响人哋啦，其实有阵时都会影响到自己啦， 系 啊，所以我觉得即系大家无论系喺交通工具上上落啊，或者系平时日常生活啊，都系唔好打尖，俾啲耐性， 系啦， 互相忍让。 你最想快咧，就系大家喺嗰条队嗰度咧，就大家排好佢， 系 咁啊最快噶啦，即系无谓打尖啦，跟住大家又因为啲秩序问题又嘈啊，咁其实最后都系慢， 系咧， 何必咧？ 何必咧？ 何必咧？咁样 唱歌咯，起歌咯， 系啊，起歌啊！ 今日好上口， 有啲咁嘅事咩？ 系咩？唔系 好啦，唔该晒 Tiffany， 唔该晒。天气方面咧，咁啊，船仔喺出边同我哋睇睇个天气。喂，早晨，船仔。 早晨啦，今日咧天气几好喎。 吓，喂，你睇紧啲咩风景嚟？我好奇啫，系呢个。 我喺港台睇紧风景 咯。哦，咁就好啦，系啦，咁啊，系啦，咁啊，出边嘅天气而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普通啫。 系啊，但系咧今日我唔怪之有个鼻今日咁啦，系咁打一次，我真系忍唔住要戴口罩。但系咧头先翻嚟嘅时候咧，个太阳都已经出来了啦，嚟到呢个港台咧都系有太阳嘅，真系几舒服啊！我觉得今日个天气即系温度上同埋又凉凉地。唔知大家最近咧有冇睇一啲新闻报道啊，或者睇一啲报道咧讲到有呢个太阳风暴啊？ 哦，有啊有啊， 睇咗好多啊，好多朋友咧都喺呢一个社交媒体度系咁 po。 系啊，铺极光啦，系、啊、我哋今次有讲到就系太阳风暴，就最好我嚟做咩咧？电话收得唔好嘅时候，喂， 收唔到，收唔到， 太阳风暴，太阳风暴， 船仔喺咪 收唔到，收唔到。 呢个系啱嘅，冇错啦。因为咧，原来之前咧喺2003年嘅时候咧，其实就因为佢大概系每隔11年好似係，係啦，即係每隔一陣時間咧，佢就會有呢個太陽風暴嘅。咁、所以咧，2003年嘅時候咧，就有做到瑞典停電啦。然後南非一啲輸電嘅系統亦都有故障嘅。咁所以咧，佢哋今年咧就大家都做好曬準備啦。所以今年咧係得好少部分話有可能係會有故障，但係咧多數都冇事嘅。譬如咧，如果大家有聽過，即係有睇啦，譬如英國嗰邊，英國嘅惠特利灣咧都係上面有一啲好靚嘅日光啦。咁但係大家又知唔知道究竟太阳风暴嗰个原理系啲咩先？ 哦，太阳风暴就系太，我就系睇嗰啲图画，但系图片系啦，咁啊太阳嗰度就挤咗嚿嘢出嚟，咁啊形成咗太阳风暴。 好好 形容 得，其 实啱，系啊， 好易理解到， 几鬼形鬼色，咪就系佢啲火焰嘣一声飞咗嚿嘢出嚟咯，就系咁咯。 冇错啦，嗰嚿嘢系乜嘢咧？通常就系讲叫大电粒子啊，系啦，咁同埋上面咧，可能太阳表面会有啲闪现啊，会有啲断裂啊，咁就可能会喷发大量嘅一啲大电粒子嘅。咁之后咧，你想象下，咁佢有宇宙有好多唔同嘅力量啊，譬如又加埋一啲磁场嘅扭曲啊，咁之后咧，当佢如果系向住地球个方向射啊，其实佢有太阳风暴咧，系成日都有可能嘅。咁、但系对住地球射咧，咁先会对我哋系有影响啦。咁、当佢对住地球射嘅时候咧，因为地球嘅磁层咧有一啲唔同嘅交互作用啦，然后搞到咧就会有地磁风暴啦，或者我简称就磁暴啦。咁所以咧先会话影响到我哋地球嘅一啲电力啊，或者系通讯系统嘅。咁、多数有啲咩事咧，就系电力会中断啦、或者系通讯。会中断嘅，咁甚至咧有可能系会整摧毁咗我哋嘅人造卫星电子系统添。 咁啊麻烦啦，到时要飞鸽传书，一百架唔知会唔会受影响？即系平时应路好叻噶嘛， 飞嘅时候系咪？ 系咯，我有睇过话咩白鸽其实都系靠咩磁场啊嗰啲咁嘅嘢噶嘛。嗱，佢虽然都好磁场，但系佢真系要靠磁场嘅喺度飞啦咁样。咁咧太阳风暴嗰。 嗰啲風暴就影響咗佢嗰個腦入邊判斷嗰個磁場，唔、知會 唔 會咧？哦，呢、個要問下生物學家先得。 係 啦， 係啦，呢、這個就要問一問佢哋夠唔夠磁場啦。 嚇、 另外咧，就哎，我真係好正嘅你呢個磁場。 我不嬲都正嘅啦，你睇下識我咩？ 之后咧，另外其实可能有啲市民就会惊啦，哇！地球已经够多辐射噶啦，电话嗰啲又劲，你又有太阳风暴点算啊？其实又唔需要担心嘅，因为咧，其实呢啲粒子咧快过子弹啊，本身咧系已经系啊，佢已经咧系俾大气层咧去烧，即系又冇咗噶啦，经过咗大气层之后，只系仲有少量咧先会影响到，譬如通讯设备啲咁敏感嘅装置，人体咧基本上都唔系有影响嘅，咁所以咧大家都系唔需要担心。 系咁啊，好啦吓。 系咁同大家讲埋天气啦。今日渐转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系不稳定噶。 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6%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中嘅水平，系4至5噶。咁所以大家咧今日如果咧出门口的时候呢，咁记得饮多啲水，因为干燥啊。 5月15日国际家庭日，家传菜，家传爱，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邀请听众分享家传菜肴，品味传承， 将家庭优良教育一代传一代，细水长流，薪火相传。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晨光大学。 好啦，朝头早嘅7:20，咁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咁啊电话旁边啊喺我哋今日嘅讲者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早晨。 早晨 Ringo。 早晨，两位早晨。 咁啊，最近咧嗰啲头先阿船仔都讲啊，啲太阳风暴好犀利啊，啲极光啊周围都影到啊咁样啦。当然香港亦都有人影啦。咁啊讲笑咁讲就将嗰啲光污染啊扮嚟极光。你有冇睇过呢张相啊？光污染咧，跟住就系嗱，香港都睇到噶。其实嗰啲就系光污染，就唔系极光嚟噶吓。香港睇唔到， 香港睇唔到 嘅。咁呢个讲笑咁讲啫。不过咧，喺我哋今日嘅正式嘅题目之前咧，咁我都想问一问Ringo 咧，其实我头先有同阿 Vicky 讲啊，咁我自己架车本身有嗰个嘅叫做系叫电子自动导航系统，系啦，即系有个地图啦，系啦，即系唔系手机嗰啲，架车本身有嘅，佢每逢行到咧，即系上水去元朗啊、新田公路嗰段咧，个地图就会自己熄啊，跟住又再开机。其实系咪都几多款式嘅车会因为呢、一个即系边境嘅问题咧，咁会出现呢啲呢一类型嘅问题？外国又多唔多成日发生呢啲问题嘅咧？因为我喺车厂问过佢哋，就话因为太近深圳啦，咁所以你个地图咧就 detect 唔到 GPS 就会自己熄咗再开机咁样嘅。 OK 嗱，其实你讲开呢样嘢咧，就讲啦。因为一般咧，你而家接收地图啊，或者系等等咧，咁其实佢都系用电波传讯嘅，即系话始终你都系要靠即系外边嗰、那个，我哋当讲笑，以前3G，而家嘅5G等等。咁如果你去到一啲地方咧，佢会有对于电波有影响嘅时间咧，佢个接收系统就会停嘅，因为佢免得接收咗一啲唔好嘅事啦，或者一啲电波比较弱。咁佢即係當然啦，一過咗呢啲咧，佢就會自己開翻咁解。咁其實你講開你話呢個電子地圖咧，咁其實咧之前幾個月前咧，曾經有一啲電動車咧，自己停低車開唔到，因為個區裏。 喂喂喂，係唔好意思啊，阿 Ringo 啱頭先嗰句聽唔到，因為嗰區點樣話？ 嗰、那個區咧裏邊咧有好大嘅電波干擾啊， 係， 所以導致咧某電動車停低咗，佢就開唔到啦。 哦，依家太陽風暴會唔會影響到啲電動車開唔到㗎？ 佢會自己停咗喺公路嗰度啊？ 咁係 危險， 咁咪弊家咧。 係啊，嗱，所以咧有機會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而家啲電動車咧，到咧係之前都有提嘅，都係用一啲咧我叫做。无线嘅传播啊，或者一啲嗰样嘢咧，去睇翻你架电动车本身嘅维修啊， 同埋 upgrade 嘅電腦喎。咁嗱，呢啲之前幾次都講過， 係啊係啊。 咁所以你今日講呢個咧，其實係小兒科嚟嘅啫。 哦，小兒科係啦，係啦。最緊要太陽風暴唔好影響到大家嗰啲電動車，咁啊好啦，或者汽車嘅電腦啊危險啊嚇。好啦，咁啊講翻今日嘅命題啦。其實今日咧就同阿 Ringo 傾過咧，咁啊因為上個星期我都有提過啦，每一架汽車咧都有壽命嘅，係啦。咁啊有冇話其實即係我架車嘅壽命，我點樣先至知道佢係真係差唔多啦，要換啊， 係 啦，定還是佢？个生命周期可能都差唔多都几耐啦，但系你换咗某一种嘅零件咧，哦、啊，佢又可以继续揸落去，我可以悭翻笔嘅。其实我应该点样判断，同埋应该点样去到睇一睇呢方面咧？ Okay. 我就好快介绍下咧，汽车其实有生命周期嘅，其实好似人一样啫嘛，生老病死系嘛， 系 啊，即系啊，当个人咁样，你本身嘅时间出世咧，哦呢个 baby 啦，跟住乜嘢少年啊、青年啊、中年啦、 啊， 好啦，咁啊去到你跟住咧就去到老年。去到即係有病有即係會過身咁 啊， 咁其實人一樣，咁所以一架車咧嘅生命周期咧，嗱我哋首先會講到咧就個車嘅生命就係由車廠佢設計開始啊嘛，咁呢個咧一設計嘅時間咧就係佢嘅生命周期嘅開始，到佢生產咧啊個車咧要生產出嚟啦，好啦，跟住咧生產完要點啊？要銷售噶嘛，要賣出嚟噶嘛，好啦。跟住咧就要去到维修同保养啦，啊卖咗架车之后咧就要维修同埋保养啦，咁、最后嚟计系点啊？车寿终正寝啊，我哋叫做报废、要回收。嗱、呢一个咧就系、真正嘅生命周期。咁、当然你正话讲嗰啲咧，我都会再详细去讲。嗰啲咧就系话你买咗架车之后嗰个生命周期啊。咁、一架车嘅正确嘅生命周期咧，就好似我正话所讲噶。由设计、生产、销售，去到维修保养，去到报废同埋回收。不过电动车嘅生命周期系多咗两样嘅，多咗咩咧？佢设计之前咧，佢就要谂下嗰个资源嗰个开发，即系个电池啊，究竟佢用咩电池？因为成架电动车最紧要就个电池啊嘛， 系啊系啊。 所以咧，所有嘅车厂你嘅电动车开发。就会要谂下第一个生命周期，你用咩电池？呢个摆喺第先嘅。好啦，咁到最后中间嘅时间咧，到佢要报废回收咧，佢就会有升级改造，即系好似我正话所讲嘅，佢咧就系会将嗰架车咧本身啊嗰个电池已经用到好咩，佢点可以去维系得佢更加比较好啲咧？同埋咧有好多啲电脑电子系统要 upgrade 嘅。咁所以咧一架车嘅生命周期咧就系分咗，好似我正话所讲，好啦。而我哋或者你小白你揸架车嘅生命周期咧有五个，第一磨合期， 系 磨合期嘅意思，新车翻嚟第一年， 系 你系咪好多时我哋叫 run in 啊？你都听到 run in run in， 即系其实咧架车咧要磨合嘅，不论而家嘅燃油车嗰、那个磨合期更加长咧，电动车都要磨合期嘅。好啦，第二个咧我哋叫做巅峰期啦， 巅峰 当你嘅车咧。买咗之后，大概响两年、三年、四年咧，呢、个咧就话佢最正嘅时间，因为点解啊？第一年嗰个 run in 完之后咧，佢就好好啦，同埋咧车厂有保养噶嘛，通常嚟计最少都三年至五年啊嘛，咁嗰个咧就巅峰期啦。好啦，咁过咗巅峰期咧，就变咗一个叫成熟期喎。成熟期嘅意思嘅话咧，就通常咧由四年、五年、六年、七年。你都系呢架车咧，好正嘅。咁不过咧系成熟咗，即好似个人咁样，你已经去到步入中年啦。 系啊， 好啦。咁咧，跟住咧就去到咧就系、是、叫做衰老期。衰老期咧，一般架车咧，我哋超过十年车咧，其实咧唔敢讲佢系老爷车，但佢咧已经系年纪大嘅车，十年 系 去到危险期。咦，就快要回收报废，十至十五年咧，一般嘅车咧，以零件啊各样嘢正常咁行车咧，一般咧十至十五年。嗱咁嗱，你要留意啦喎。好啦，咁我而家咧好快再讲讲咧，就系乜嘢叫做衰老同埋危险咧？一般嚟嘅车咧，行完或者你保养做得好，但系佢有时会死火喎。咁即系话好多电器、电子甚至咧。可能引擎嗰啲嘢咧需要更換嘅，咁就算你更換咗之後，你唔係全部更換噶嘛，咁所以咧，如果啲車你係做好保養，但係仍然都會有機會死火，十年之後咧， 其实即系有冇处境话俾你听？ 嗯， 你要谂定嘅新车啦。 哦，咁我哋仲有一分钟啦。咁啊，衰老期嘅时候，其实我都系咪都系仲系叫做我可以换下啲基本嘅零件，仲可以继续用下先，又未去到呢个危险期咧？ 啊，可以嘅，不过你就要留意一下咧，你换完之后有冇啲其他又有其他一啲问题出现，譬如漏水啊、漏油啊、插唔到电啊，哇！你个轮胎已经换咗四五次咯，咁呢啲咧，你开始你一定要留意咧，其实呢个系属于一个衰老期嚟嘅。 哦，哇！咁啊，所以咧，汽车咧，一去到衰老期嘅时候，可能好多朋友都已经头痛啦。呢样换嗰样换，咁啊又计下个成本啊，咁样于是乎，大家就会喺呢个时候咧就谂住换翻个新车。咁但系嗱，相信咧喺讲咗呢五个嘅生命周期入边啊，磨合期、巅峰期、成熟期、 衰 老期、危险期。咁啊，入边可能每一个嘅期间啦，仍然系有好多细节啊，我哋可以再问 Ringo 咧，到底有啲咩要重点要注意嘅？咁啊，留翻下个星期啦吓。好，唔该晒 Ringo， 下星期再讲，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英国警方起诉三人涉嫌协助香港搜集情报和外国干预，违反英国国安法。其中一人是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袁松标。特区政府表示已经严正要求英方公正处理，切实保障声称涉事经贸办行政经理的合法权益，并必须确保经贸办的正常工作不受影响。特区政府亦要求英国政府提供声称事件的相关资料详情。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强烈谴责英方无理指责香港特区政府，中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批评英方滥用国安名义捏造事端，任意逮捕羁押，形容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上星期率领香港高等院校代表团访问北京。他接受传媒访问总结北京之行时，提到代表团获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接见。夏宝龙会上谈及希望香港高校负责人担起重任，坚守立德树人根本、厚植家国情怀，唱响爱国爱港主旋律。蔡若莲又表示，访京期间和相关部门会面时，对方都希望香港为国家培养更多科研和高端人才，亦希望香港在高等教育方面有更多科研成果，各大专院校团结一致，为建设国际教育枢纽出力，在由治及兴的阶段发挥好香港的优势，贡献国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南韩外长赵对列会谈时表示，近期中韩关系面临困难挑战，不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希望韩方和中方坚守两国建交初心，坚持睦邻友好方向，中韩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应该追求和而不同的境界，双方要加强沟通交往，消除误解。王毅又說，希望韓方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妥善慎重處理涉台問題，雙方應該深化互利合作，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保障產供鏈穩定暢通。中方引述趙對列表示，韓方不贊成零和博弈，希望平衡地區和各國發展關係，希望平衡地和各国发展关系，尽可能避免地缘政治因素制约，共同开启韩中合作新局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不稳定。

近排咧都听到好多唔同嘅trailer 啦，即系我哋电台方面咧就讲呢个咧传承好家风咁样啦，咁啊家传菜咁样，其实每个节目都有嘅。我哋听日咧个节目咧都有特别嘉宾， 咁啊梗系啦。 呢个嘉宾咧同其他节目嗰啲更加之唔同嘅， 系 更加同我哋有一种亲切感， 好贴地 互动。 嗯。 日日都差唔多同我哋见面噶啦，究竟系边个咧会传承个好家风？不 过 咧系啦，冇错，听日佛诞嘅系船仔都会，因为我依家就问下你啦，屋企有冇啲家传菜、家传爱？因为咧我哋几个主持人，我觉得呢个题目都好好啊。其实我哋咁多个晨光嘅主持咧，其实真系都会屋企人咧，可能都会有啲好嘅嘢咧，可以有机会同你分享。小白你咧？你屋企有冇啲好嘅風氣傳到落嚟俾你？與此同時就係、是、啊，有冇啲屬於屋企人嘅家傳菜，其實傳到落嚟你呢一代，嗱、因為煮嘢食你就八月號飲食圖鑑，你就一定會有兩三下咧，就係其實傳承自你媽咪啊或者屋企人嘅咁。 我主要咧，我以前學煮咧就真係學日本餐啊嘛，咁、但係你話屋企煮嘅話咧，因為媽媽咧同爸爸其實佢哋本身咧都係印尼華僑嚟嘅，咁所以咧。佢哋煮嘢嘅方式咧、我覺得係另外別樹一格 㗎， 另外一種時代佬嚟嘅。咁、其中有一個咧，雖然就唔係話啲印尼菜係好普通嘅鮮蝦仁蒸粉， 哇唔普通， 但係咧我就試過咧，嗱我真係我好中意食嗰啲餸咧，我都會叫我媽媽煮， 我都中意食鮮蝦仁蒸粉。如果你有睇呢個《新蒸澳門》入邊啦。阿 B 哥歌同埋周星驰嗰段，你简直系深刻历历在目。 梗系啦，佢个别名就唔好讲啦。 系啦系啦， 肠粉嘅别名就可以讲肠粉。 系啦， 肠粉咁样好啦。 鲜虾银针粉嚟讲，就讲翻个正名好啲。 梗系啦，嗰个别名就唔好讲啦。好啦，咁鲜虾银针粉咧，咁我初头学嘅时候咧，我学咗第一次我都真系唔记得咗。咁之後咧，曾經有試過抄低嘅，咁、但係嚟緊咧，其實我有幾次我都叫我阿媽煮嘅。 哦，抄低添啊，因為啲 抄低都唔得嘅，你知唔知啊？因為咧，我直頭咧， 份 量啊，係啊，即係寫得曬份量啦。因為你知咧，每個人。个煮嘢个手势唔同嘛，就算我去整鲜辣银针粉咧，可能我整蒸下嘅时候咧，都系鲜辣银针粉，但冇咗我阿妈个味。咁呢个咧系我唔容许嘅， 你又明佢嘅，佢妈咪发生嘅嘢你都明白，难道你哋系同一屋檐下？ 系我嘅意思， 几时开始系同一屋檐下噶？ 唔系啊，我嘅意思系咧，我明白，只要系唔系同一个人，就算啲份量几啱都好，材料几啱都好，都系做唔到，因为你嘅先后次序可能都有少少唔同， 系啦，所以咧我就系知道有呢啲嘅分别咧。我有几次叫我阿妈整鲜辣银针粉，我阿妈咧就是太锡我啦， 系 佢嘘一声就整完。其实我有几 喂 阿仔肚饿啊， 其实咧我系想影低佢，所以如果而家我阿妈听到嘅话咧，我强烈呼吁呼吁我阿妈啫，系啦，下次我唔该我再去跪求整鲜辣银针粉嘅时候咧，等等我。我想拍低佢，留翻自己睇， 仲想摆喺 YouTube 添。 但呢个唔想摆嘅，呢个我想留翻嚟自己睇嘅。系啦，因为万一要整嘅时候咧，咁我可以自己整啊嘛。同埋咧，我阿妈一样嘢好咧，就系佢每逢咧即系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一整餸咧，其中一样，譬如佢要我剁猪肉。或者淨係買餸咁樣啦，買餸要拎啊嘛，咁我又唔想我阿媽拎得咁辛苦，可能嗰陣時小學都已經幫手拎餸，咁我阿媽一路行嘅時候咧，就一路會同我講好多就係、是，係、哎、啊，你睇下你哋屋企成家人嘅餸咧，其實都係落街買嘅，都係要抬噶，所以食嘅時候咧，做人千祈咧就唔好浪費，咁你有付出嘅時候咧，你就知道原來浪費好差噶啦，咁啱喎，去到而家咧，就算我小朋友咧，我都會叫佢譬如煮餸有陣時候可能幫少少，落下豉油落一下咁樣。或者洗碗嘅时候，你帮手执下啲碗筷入去个厨房嗰度，你未洗啫，咁你帮下手执啊，帮手抹台啊，有付出咧，咁你先至知道咧个屋企其实一直以嚟系帮助佢哋好多，咁 对系啦，一齐建立咯， 冇错啦，屋企互动噶嘛，咁佢哋唔系笑爷，我细个亦都唔系话大笑，咁我哋要互动嘅，咁个屋企咧先至会形成，所以好多时咧，净系煮餸又或者系喺买餸嘅过程，喺食完饭嘅过程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嘢係屋企人送俾我哋落袋， 都混含住一啲屬於自己家族嘅傳統。 冇錯啦， 即係頭先小白就講咗佢就係、是、啊，原來一齊開飯建立， 仲要就係 個崗位， 仲要就係我媽咧教我哋食飯嗰啲禮儀咧。 其實是源自我阿媽個阿爸，即、就、係、是、我阿公。 嗯， 系啦，佢话细个我阿公都系咁教我噶，所以我而家咁教翻你噶，咁样 一代传一代啦。嗱，Vicky 同埋船仔，你哋咧，即系如果要谂一个菜肴去令到你哋传承落去，或者当中蕴含住一啲啊，属于你上一代人俾你赋予你一啲嘢，又会系啲乜嘢咧？ 如果 Vicky 嘅话咧，就会系学老鱼蛋，呢、這个我真系学过 哦，你识打鱼蛋啊？ 真系亲手打， 系咪好似人嚟？ 系咪好似鱼蛋妹咁样去帮你折鱼蛋咁样噶？ 真系要自己折嘅。咁但系打咧，其实材料真系好简单，其实就系大地鱼、猪肉，咁都系你最调味啦。咁但系你去剁嗰啲鱼啦，同埋去剁嗰啲猪肉咧，真系一嚿翻嚟剁咧，真系剁到手软。 食神咁样剁。 Sorry， 我想问剁系用刀背？我知。 唔系，我以为你话搞碎咗嗰啲肉。 我估呢个 点估到佢系会搭砧板啊？ 系用搵砧板拍扁噶。 好啦，可能 话唔攞砧板攞咩啊？攞字典啊？唔通？ 唔好话佢。我讲，我问得好，我而家好谦卑噶，即系自从过完生日之后咧，我 daily 都会一个新嘅学习嘅，可能我问得唔好，究竟系用刀背定系，因为我唔识啊嘛，我真心问嘅，系啦，咁究竟系正常，嘟，定还是攞个刀背已经可以搞得掂咧？ 唔得嘅，刀背 定系拍咧， 会拍下，即系反下又剁下，反下又剁下。 咁用咩器皿去到剁佢？ 嗰把刀 就 系 刀， 系啦，就系 因为咧。点解我咁问呢？有啲人系攞棍嘅，系啦，攞棍啪啪啪啪啪咁样嘅，因为刀背咧就太薄啦，即系太幼啊。除非你攞譬如刀嘅側面，攞菜刀側啪啪咁样拍落去咧，又系唔同效果嘅。 即系呢啲就每个家庭都唔同啦。 系啊， 呢个咁样咁匠心独运系咁剁打，令你觉得有啲乜嘢？就系要仔细，好刀工咁样。 同埋系好辛苦 嘅。系啦， 因为我哋好中意食，系爷爷承传落嚟嘅，系真系叔叔都煮啦。 咦？你唔系话又搵次整俾我哋食噶？呢个 系 过年嘅时候讲过一次，我印象之中。 我个数宝 人， 我 个数宝 人 记 得嚟 嘅，我都系整过一次俾我屋企人。 5月14日。 系啊。 下年啦，下年啦， 好啦，有时间，因为真系好花功夫同埋时间，同埋大地鱼咧唔系经常买得到。 哦，咁啊系，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呢即系材料好似得好简单两样，但系你所用嘅功夫，我哋嗰阵时好中意食噶，翻到去爷爷有冇鱼蛋食啊？你就会知道，哇，原来我哋每一次翻去，我哋就咁问一句啫，每次翻去都有得食。 每次都有得食，其实阿爷已经好俾心机 ，happy 就 系 已经一早知道你哋会去，所以佢就准备定咯。 系，同埋每一次都咁样剁咧几个钟。 同 埋你剁完之后咧，你仲要折啦，折完仲要蒸啦，蒸完可能仲攞去炒都得噶嘛。 Vicky， 跟住咧，我就会觉得哇，呢一样嘢真系，我都会想即系我学识咗。如果假设我有小朋友，我都希望呢样嘢系承传落去咯。 你会有噶， 你会有噶，你会有噶。 两百蚊等 紧，等我教下我啲狗先，首先。 我而家食嘅大 预言家， 大地 系会有 嘅预言家。 不过即系大地鱼做嘅鱼蛋咧，我都好中意食嘅，即系我好辛苦先搵到一间。大地鱼做嘅鱼蛋咧，跟住我食亲鱼蛋粉，我就 系 去嗰间， 系咪啊？ 介绍 我， 好啊！ 船仔咧，有冇啲爹哋妈咪传落嚟俾你？嗱，虽然你依家仲系享受之中啊，但到你再大个啲，即系开始建立自己家庭，可能有啲 substance 你会抽翻出嚟。 系 咯，你咁样讲一讲大地鱼咧，我本身谂住讲妈咪嘅名菜嘅。 系，你讲个妈咪名菜先啦。 因为我妈咪咧都好。我都係我媽咪咧，都係好中意以前都係去煮飯啦。咁所以咧，但係佢就偏向簡單啲嘅。我淨係記得咧，就係芝士椰菜煙肉嘅啫。係啦， 西式少少喎， 芝士椰菜煙肉。 因為唔知點解佢會知道咗我哋中意食芝士啦。然後佢就決定唔知點解喺盤菜度落啦。咁然後仲有呢一個檸檬三文魚啦，焗嘅咁樣。點解我會記得咧？因為咧有 加香草係嘛？ 是加檸檬， 嚇，係咪檸檬再加香草？ 都冇啊， 冇啊， 加黑椒咋，係啦係啦。咁但係點解我會記得呢？因為以前細個嘅時候咧，佢就係打電話搖佢，叫我幫佢煮嘅，試過有幾次。咁但係咧，你講開大地魚咧，我就醒起我老豆啦。我老豆就中意煮翻中式少少嘅，所以咧，我幾乎每個月都會食一次砂鍋雲吞雞。 哦， 係咩？ 傳說中嘅名菜砂鍋， 砂鍋 Star War 雲吞雞， 有把激光劍出嚟，有埋尤達大師 Star War 雲吞雞，喂，可以配埋， 仲要嗰個，仲要用嗰個咩咧？就係用嗰個白色嘅沙窩，出面有少少藍色嘅 R2D2 咁， 係啊，可以 ，Uncle 好嘢喎，幾時請我哋去你屋企試試菜咁樣啦？ 咁要問下我老豆幾時得閒煮呢個菜咧？ 應該 係啊，然後佢因為佢係中意鑽研啲菜嘅，有試過自己燒叉燒啊。 哇，好嘢喎！ 係啊，即係大地魚咧，點知你翻到屋企聞到一陣佢燒緊大地魚嘅味咧，就知道嗰一晚就係可以食砂鍋雲吞雞啦。 哦，喂，我聽你講過咧，話你爸爸媽媽好似幾中意神光嘅團隊，得閒可以上去食下呢啲叉燒啊、大地魚啊。 仲有整過，我就記得新年咧，就我真係第一次一齊整咧，就係呢一個鹹湯圓啊。因為我都冇食過鹹湯圓。 客家人嚟㗎，你屋企係？ 唔係啊，但係唔知點解有。不同的菜式都會出現啦， 學識咗就整啦， 係啦，然後就話：喂，阿女得你得閒啫，你過嚟幫我整湯圓。咁我就同佢一齊喺度搓搓搓，然後抌落去。咁我就覺得哦，原來都幾好玩噶。 哇，正喎！ 雖然煮餸呢家嘢我唔擅長。 喂，咁啊，歐你咧？ 我啊，我聽完你哋嗰啲咧，我嗰啲變得普通。 點會啊？ 真係普通。我爸最叻就係蒸魚。 嚇！ 咁啊，蒸魚啲時間咧？掌握得好好， 好嘢喎！ 其實蒸魚好難， 好難㗎， 好似酒樓咁， 係咯， 蒸到。 因為蒸魚，你嗰陣時買條魚翻嚟咧，有啲魚係大條啲，有啲魚係細條啲。我記得以前咧，屋企即係蒸魚嘅時候咧，嗰條魚真係好嘢，嗰條魚已經劏咗㗎啦嘛，係咪？咁你蒸得喎。佢彈翻出嚟喎， 嚇！ 喺個鍋嗰度彈翻出嚟， 復甦復甦， 係可能啲神經反射啦嚇。 當然假死咧，人都有呢個狀態噶嘛，有啲假死嘅狀態。anyway 啦，我覺得係咧，就係原來人咧乜嘢時間做啲咩咧，係蒸魚好重要嘅。 蒸魚好啊， 即係你擺落個鍋嗰度，係咪滾水落啊？跟住你係咪要切葱啊？跟住整啲薑啊？咁每樣嘢都係按時按序咁做咧，就可以蒸到一條咧，一攞筷攞只筷子一篤落去咧，熟。 哇，好嘢！ 唔会超熟。 通常 uncle 煮蒸咩鱼多啊？皖鱼啊，定系海鱼啊？ 佢乜都嘅，睇下嗰排赢唔赢马 系嘛？ 系啊，赢马食好啲，唔赢马 赢马东升， 食下河鱼、养鱼。如果唔赢嘅话， 唔赢乌头 系啦系啦，唔赢系类似呢啲嘢系啦系啦，诶呢啲系啊，即系呢啲咪传统智慧咯。 5月15日国际家庭日，家传菜，家传爱，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邀请听众分享家传菜肴，品味传承， 将家庭优良教育一代传一代，细水长流，薪火相传。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天使一瞬间经过，海面飞过撇低我，小小的我觉得不分问为何，软着祝福不算很多，魔鬼撑着艇经过，卷起风雨送给我，汹涌之际有新天使降候，到来从头陪我过到痛楚，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算，难共要时执转，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远。一圈飘向理想国，多一圈看见丑恶，不安之际有新境界及害怕，美丽风景是我心安，圈圈交错里苦恼，圈圈紧扣太深奥，始终相信我喜爱这种旅途，人来人往继续去守，面临海 之间围圆圈，谈谈算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算，难干扰时针算，轮流转交心能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远，年轮海之间谁回归，浮沉过只会为世间着迷，难明解方知人情的珍贵，留得低留不低，年轮海之间难停低，良朋与伴侣的命题，傻孩子很清梦怀若世，缘分到缘分去无畏惧，继续游下去 7:54，林志乐年轮海。 晨光第一线，船仔。 大家咧可能平時去一啲公廁啊，即係無論係商場嘅廁所定係公廁咧，有冇發現咧？女仔條隊永遠都係長過男仔 啦。咁梗係有啦。嗱呢樣嘢咧，我都要企翻出嚟講，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候我就係因為正直就係見到女洗手間嗰邊咧，人啊真係會排隊排長啲，我真係會覺得。不如男士嗰边短少少啦。其实最终受惠嘅都系男士，因为好多时一齐去嘅话都系要等翻另外个位。咁如果系咁嘅，你不如你整细啲啦，男仔去得快啲啊嘛。 系啊，即系可能女士啲格数可能多啲，会即系喺度流程。 真系要再多啲咯，我谂系。 物流方面啊，logistics嗰度做得好啲。我估系咁啦。不过呢个都由我细个到依家都冇改变到一个现象。 系咯， 即系古今中外啊吓。 系啊，真系啊。咁但系咧，最近就喺深圳咧，亦都多咗。有一个厕所叫做呢一个叫做潮汐公厕。嗱咩叫潮汐公厕咧？咁就系咧喺深圳嘅小南山公园嘅公厕门口咧，都唔系门口啊，入边咧会有一道叫古惑的门啦，即系我哋改佢个名叫古惑的门啦。咁就系随时都可以调整男女厕格嘅数目嘅。咁佢咧就会将入边两格。即係因為男女廁咧，佢中間係相通嘅，中間咧有兩格咧就劃成一個空間，咁然後咧就會有一個叫潮汐門。如果咧女仔嗰邊多人排隊咧，佢就會將男仔嗰邊咧褪翻兩格出嚟，然後就閂咗道門。 自動門嚟㗎？ 應該係要自己。 定係入邊有個阿叔幫手咁樣？ 有人管理嘅。是有人管理的 我真的想知道、啊、这个即是可能人手他只能吞两家那样、那个屏风我觉得是。 或者好像我们呢那些临时老派那样有个人坐住在这里。 Sorry, 有个人坐住在这里在后面就转灯是转灯有个姐姐那条路温维那些单程路维修那些呢他咪绿色转红色灯。 是啊 即是我估会不会有个人在后面好像管理员那样。 定还是很先进其实他是真的电脑控制成埲墙咦这样吞过去呢 这个我就唔清楚啦，可能你真系要去到嗰度睇一睇啦。咁但系咧，佢就话咧，因为本身啊呢一个公园咧，男厕有六格，咁但系女厕得四格啫，即系其实完全系唔啱比例啦。 咁应该本身系女厕四格先啦，个设计 应该系女厕六格，系啦，应该系咁样， 系女厕六格啦，系咯， 系啦。咁但系又唔知点解佢当初嗰个规划嘅时候就规划错咗，咁所以咧就决定话不如整翻一个潮汐公厕咧就可以好少少啦。 嗯， 系啦，咁。但是呢如果即大家可能就会想一想如果我是、即是去厕所的那位女士其实我会想一想、好像男女突然间行入同一个厕所呢即虽然是叫不同通道、本质上其实它是同一个厕所来的嘛、是有少少尴尬的有人觉得。 是的。 是的。 同埋通常如果男士用洗手间可能会污糟一点、女士可能不是那么喜欢、我自己觉得啫。 是啦，呢一个系其中个原因，可能大家会冇咁好啦。咁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又真系几方便嘅。咁讲到香港咧，其实香港都有呢一个性别友善厕所嘅、其实如果大家有去过中环咧，其实佢系有一个地方系有性别友善厕所啦、男女都去得嘅。 系啦，我有去过几次添嘅， 都有去过啊。佢就喺门口咧，而家啲洗手间咧，咪会系标志住有个女公仔或者男公仔嘅。咁嗰一啲厕所咧，就会系男女嘅公仔都同时拥有，哦、而中间咧就会有一格隔住咗咁样咯。系啦，咁就系标志住男女都用得嘅呢一格咁样。 系啦，咁但系咧呢一、這个，我觉得佢想解决嘅问题咧，就同嗰个潮汐厕所有少少唔同嘅。 嗯， 潮汐厕所咧，其实系都 解决人流， 解决人流。咁但系无性别厕所咧，即系或者叫性别友善厕所咧，就系、是、纯粹可能有一啲跨性别人士， 嗯、 或者佢性别认同有少少唔同嘅咧，咁就可以关顾埋佢哋啦。因为可能佢自己觉得自己其实系女仔，但系佢生理上系男仔嚟嘅时候，佢去呢个男厕咧，佢 就有啲尴尬啦。 系佢会觉得尴尬，或者佢会觉得唔舒服嘅。咁、 嗯、 所以咧就多咗呢一啲叫做性别友善 厕所 嘅。 咁、哦、都好好过去诶、伤残人士厕所，因为伤残人士都有佢哋嘅权利同埋需要。 系咯， 见好多有阵时啲健全嘅朋友仔啦，即系冇介意讲一句。即其实你咪喺门口等下咯，即好似一有遇到事嘅时候就即刻冲入去，啊残次冇人去残次，但系嗰个轮椅人士可能去到差唔多，佢等即其实 suppose 嗰个位系 deserve 俾 佢哋噶嘛， 系啊系啊， 即你有啲嘢唔系冇人用你就要坐， 即系譬如泊车车位都有啲系专系货佢哋商界人士用噶嘛， 咁你冇系 冇留冇啦，即系泊噶嘛， 咁如果人哋嚟到冇位，佢就系得嗰两个位就系货商界人士，即我真系有啲拗头啊，特别系即系近排自己工作喺譬如中上环一带咧，我经常见到， 系啊， 因为可能啲人急啊，即系唔系话可能人有三急一件事啊，第二就系、是。啲步伐急促，我冇人，我即刻入去，即系咁样咯、嗯。有一个情况就系、是， 其实又唔需要咁急嘅，香港人放松啲啦，最好俾翻需要嘅人用啦。 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睇到琴日咧港股啊吓咁啊，势如破竹啊，报章系咁形容啊，咁我觉得都真系可以讲如虎添翼添啊！北水咧再有88亿啦，涌港啦，咁啊，恒指咧升势延续啦，已经咧即系突破咗咧19000点啦，琴日收报19115点啦，绝对系一个哇好亮丽嘅成绩啊！如果由今年年大年头嘅低位到依家为止，升过2000零点，其实都可以开香槟庆祝下，系咪啊？Kenny， 你睇法系点咧？交俾你分析一下啦，好唔好？嗯。 好啊，咁啊，即系同我哋上个礼拜嘅预测情况都差唔多噶啦。咁咧都估计上个礼拜就先行整固啦。不过守住喺万八楼上，尤其250天平均线楼上嘅话咧，咁其实4万9就下一个关口都即系预咗噶啦。咁但系当然就喺今个礼拜初就已经一翻嚟就已经试啲位嘅话咧，咁就当然系反映翻比原本预计就更加系强劲嘅。咁呢个都系反映翻咧就各方面嘅資金方面咧，持續都係建倉增加翻喺個港股市場啦。咁呢個都可以理解嘅，因為第一首先就係好明顯你見到北水好積極啦。咁之前我哋都仲會擔心，但係叫大家會留意一下放完長假翻嚟，究竟北水會唔會先行獲利咧？咁啊，結果都唔係有獲利，反而就再增持。第二就係、是之前就講即係外圍好多啲基金方面咧，其實之前 underweight 港股得比較多噶嘛。咁而家見到咧，其實就係嗰、那個首先美股都有少少係開始要整固啦。第二咧， 就係、是、睇到係嗰、那個股值上面咧，港股真係偏低噶嘛。咁同埋一睇到咧，佢係港股一升上嚟嘅時間嘅話咧，咁好多投資者、機構性投資者都會擔心所謂嘅 missing out， 即係擔心呢個係落後於係啊，落後於呢個即係跟唔到隊，咁就所以變咗咧，就一定要咧就係、是都會逼住咧，就會係建翻倉。咁喺多方面嘅原因幫助之下嘅話咧，咁其實港股方面咧就會係走勢會比較理想啲。咁而家其實都係慢慢步向翻一個比較合理啲嘅估值，咁而家講緊係九倍幾嘅 P/E， 咁都未去到一個雙位數字咯，咁都係慢慢逐漸收復翻個估值。 嗯，咁啊，头先 Kenny 亦都一语中的啦，即系讲咗就系、是、北水涌入指数 ETF 啦，咁啊盈富基金28.6亿净流入，其实连日来都见到不断就系成个港股成个港股都系巩固式咁升上去，因为就系睇个指数就买只盈富啦，即系成个港股都获得被睇好，特别系北水嘅水清啦。好啦 ，Kenny 今个礼拜咧都系亮点多多嘅，咁除咗美国嗰边手咧会公布佢嘅通脹數據之外咧，咁啊內地會公布三頭馬車，嗱呢個數據直接去睇翻有冇機會嚟到2024年嘅下半年啊，喺內地呢一類嘅經濟數據都做翻好啲，而令到哇，即係你都知道好多內地嘅企業，特別喺香港上市都交份業績又交得好啲，咁成件事可能下一格我哋睇睇21,000嘅咯，又再樂觀啲先，等我哋又估高啲先 ，Kenny 交俾你去講下，唔該曬。 呢、這個其實喺市場係反映緊嘅，即係我哋之前咧早個零月或者我啱啱放完農曆年假翻嚟，都有同大家講緊，就你睇翻嗰啲係內需類股份方面啦，就包括就係電器啦、家電啦，同埋一啲係電動車啦，或者係一啲係有品牌嘅，譬如啤酒類股份啦，其實唔覺唔覺咧，呢三個月咧係升咗好多嘅喎。其實呢樣嘢就係反映翻咧，就係市場開始對內地方面咧個內需消費市場咧，就覺得會有一個改善嘅空間嘅機會喺度啦。咁舊年當然大家可能覺得個復常就不似預期啦。咁但係就國家方面咧，其實呢段時間咧都做咗好多唔同嘅政策啦。包括就呢個係舊換新補貼啊，呢個係貨幣政策啊，或者係財政政策等等啦。雖然唔係話一啲好話突然間出一啲好煙排好大或者好驚人嘅政策，但係就陸續咁出嘅話咧，你見到係開始咧經濟嗰啲數字上面咧捉底慢慢係回升咧，咁呢個勢頭係睇到嘅，即係當然係慢啲下，咁但係個問題就在於都係一個向上一個改善嘅，咁尤其是喺之前大家會比較擔心啲消費嘅問題嘅話咧，其實真係有改善嘅，咁呢個就除咗政策因素之外咧，另一樣睇法就係反而咧就係大家覺得內地房地產市場咧就之前嗰個係調整咧就有。帶嚟有好處或者唔好處，唔好處當然即時你可能會造成一啲係負財富效應啦，因為影響到嗰個係啲人嗰個係財富能力啦。但係調翻轉咧，如果啲人咧係減少咗買樓或者供樓個負擔減少咗嘅話咧，佢另一方面咧可動用嘅收入咧，每個月嘅 disposable income 咧就會增加翻。咁呢個咧就喺翻嗰個消費層面上面咧，你而家可以體現得到。所以講緊三頭馬車嘅話咧，當然大家都會係着重翻喺嗰個內需消費啦。咁一個咧，股市已經反映緊咯。 嗯，咁啊，转个角度，我哋当然要睇今日咧嘅焦点所在啦，两大嘅科技巨企啦，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咧，今日就会放榜啦。咁啊，Kenny 都同你一路喺年头嘅时候跟进嘅腾讯啦，即系股价表现亦都差唔多升咗成接近100蚊。反而咧，阿里咧就图表形态咧就冇腾讯咁好睇啦。OK， 咁啊，交俾你去分析一下啊，即前睇法系点咧？因为听日都冇事，我哋咧就佛诞假期，咁啊，正好今日讲下腾讯同埋。讲下阿里啦 ，Kenny 交俾你讲，唔该。 嗱，腾讯简单啲啦，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因为腾讯主要都系即系单独股一味都系睇手游为主啦。咁估计第一季方面嘅盈利咧都会升30%，都唔太难嘅。咁最早都系受惠翻嗰个系收入方面咧，都应该有中高单位数字上升嘅。咁最主要都系睇翻内地个游戏市场方面咧，就应该喺之前嘅政策阴霾嘅影响之下咧过去咗啦。咁尤其是就係陸續有新嘅遊戲上線嘅話咧，咁都係睇到個生態環境方面咧，就係開始即係叫穩定落嚟。咁如果當手遊係穩定落嚟嘅話咧，亦都會帶動咩咧？就帶動咗佢哋呢個係視頻啦，同埋呢個係廣告收入啦。 咁所以變咗預計方面咧，就係、是、騰訊方面咧，嗰、那個係視頻啊同埋廣告上面嘅話咧，喺第一季咧都有一個穩定嘅增長嘅。咁而進入第二季方面咧，就更加應該係會承接得到咧，就係、是、舊年嘅第四季嘅觸底之下咧，就進一步係上升嘅。咁所以你見騰訊頭先都提到啦，個股價升幅係非常之驚人嘅。即係如果你話喺平台經濟股嚟講嘅話咧，騰訊都屬於算係比較數一數二嘅啦。咁調翻轉啦，阿里巴巴咧就真係行得比較慢啲嘅。咁因為阿里巴巴其實就比較會競爭大啲咯，因為你睇到其實電商雖然係轉趨穩定，但係與此同時嘅話咧，就係、是、其他競爭咧就係、是、大幅增加，包括抖音啦。包括其他嘅唔同嘅平台上面啦，嗰、那個譬如小紅書啦，咁都係個電商嗰個競爭都係大咗。咁而阿里巴巴亦都係咧，始終佢哋嗰個業務結構係比較複雜，除咗電商之外嘅話咧，咁譬如雲業務上面咧話係冇之前增長得咁勁嘅，去翻一個單位數字嘅增長嘅啫。咁不過我覺得阿里巴巴咧，其實反而調翻轉咧，係有條件追翻啲落後嘅。 係啊，即係因為要令到恆指再升到去20,000点樓上咧，即係阿巴巴都要俾一俾力啊嚇。唔知係咪睇法係咁啦？好啊，咁啊，靜觀其變先。今日亦都靜待咧呢、這個呢兩間大科技嘅業績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有冇持有呢？ 都冇嘅， 系主持人都冇嘅，系啊！听日假期快乐 ，Kenny， 多谢你， 好，拜拜， 拜拜。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有私分喺度嘅。香港贸发局策动嘅第三届国际医疗健康周，由听日开始举行。寻日咧就为大家介绍咗国际医疗健康周其中一个旗舰活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啦。而另外一个嘅旗舰活动咧就系、是、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啦，就将会喺后日开始，一连三日喺会展举行。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副总监李柏宁先生 Eddie 咧，就为大家介绍呢个展览噶噃。早晨 ，Eddie。 早晨啊，其实而家咧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啦，都面对人口老化嘅问题啦，而医疗创新、银发经济等等咧，都系大家最近关心嘅议题。由我哋香港贸发局主办、香港医疗及保健器材行业协会协办嘅第15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我哋叫医疗展啦，将会带嚟好多崭新嘅医疗科技，包括有我哋叫智能科技啦，同埋一啲可以应用喺诊断、治疗、复康等等唔同层面嘅医疗科技方案。今届嘅展览咧，有约300间嚟自8个国家同埋地区嘅电商参与，其中咧包括有第一次参展嘅匈牙利啦，我哋内地嘅吉林啦，同埋重庆展团。亦都有再度參展嘅加拿大展團等等。今屆我哋嘅主題咧係智慧醫健創新體驗展覽咧，範疇都幾廣泛㗎，包括有生物科技啦、醫院儀器啦、復康及長者護理用品啦、保健護理、醫療用品及消耗用品，同埋化驗室設備及生產方案。仲有由香港医疗及保健器材行业协会组织嘅专属展区，将会展示一啲崭新嘅医疗科技仪器、保健产品同埋相关服务。我哋欢迎嚟自公营医疗机构啊、医院啊、诊所啊、经销商嘅买家同埋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参观展览同埋做采购。 嗱，日新月异嘅医疗科技同埋产品喺人口老化嘅问题上面就绝对可以帮到手啦。Eddie 啊，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下医疗展一啲崭新嘅医疗科技产品同方案啦。 好啊，正如头先所讲啦，医疗展咧有好多銀髮經濟嘅元素啊，或者我先介紹一啲智能科技啊。有一間本地參展商咧，佢就特別針對咗唔少長者，因為下肢問題咧，需要用拐杖啊或者一啲助行器咧，佢哋嘅研究團隊咧就為長者制定咗一啲訓練嘅方案，幫佢哋去強化腳部嘅力量同埋靈活性，同時咧亦都改善平衡力。喺長者持續接受訓練嘅時候咧，亦都可以透過腳底嘅壓力顯示儀啊，實時咁樣去觀察腳底壓力嘅分布，咁樣就可以判斷到咧佢哋嘅動作係咪做得正確啦，即時作出調整。另外咧，有一間本地嘅公司就將 AI 應用喺腦退化嘅風險評估，因為有研究指出啊，及早發現腦退化疾病就可以減低病情惡化嘅。但係傳統嘅方法咧， 就會較難辨識到一些早期的患者。咁呢一間公司的腦退化風險評估咧，已經獲得美國 FDA 的認證，只是需要五分鐘的時間咧，收集用家的腦電波數據，並且進行 AI 的分析咧，就可以有效檢測一些輕度腦退化的風險。近年照顧者的壓力同埋困難咧，都受到關注啊！有一間本地的公司推出了一個全方位的長者照顧應用程式，可以俾家屬為照顧者咧設定唔同的照顧事項。無論是由家佣或者是多名照顧者去輪流照料，透過這個程式大家就可以緊密溝通，同埋清楚知道不同照顧工作的進度。程式裏面亦都有一些維生指數的監察系統、營養補充品平台、同埋視像診症功能等等，俾居家的長者同埋照顧者都能夠更加方便咁樣使用醫療服務。還有其他不同的展商，當中包括有嶺南大學他們的團隊研發了一款低成本高效能的空氣淨化器，它的安裝成本很低，適用在一些譬如說沒有窗或者通風不理想的房間或者單位。這個產品就可以幫一些譬如說低收入家庭去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另外一間公司是來自於加拿大的，它已經是進駐了香港，是一間生物的科技公司，就會帶來一款生物外科傷口的敷料。敷料裡面就含有一種叫做銅鹿型的活性幼蟲，這些幼蟲在無菌的環境當中去培養，亦都經過消毒，符合國際醫療器械的使用標準，可以為一些慢性傷口做消毒，消除壞死的組織和刺激健康組織增長。在香港和新加坡已經有多間醫院是使用這種敷料的 了。我知道醫療展亦都會舉辦多個的研討會，等專家作出一些前瞻性的分享和業界交流，可以都為我們介紹一下展覽的重點活動嗎？ 好啊，其實業內人士可以在醫療展的第一日，即是5月16日參加由香港醫療及保健器材行業協會協辦的香港醫療及保健器材行業協會論壇，主題就是智慧醫健創新轉型，由業界專家去介紹最新的醫療科技，包括有協助進行糖尿病管理的一些儀器和方案，亦都有另一款可以監測用者身體狀況的耳塞等等。另外香港科學園亦都會在展覽的第二日舉辦研討會，將會探討混合實景和人工智能在醫療科技的應用，探討下如何幫助醫生即時去分析病人的情況和制定預防疾病的方案，還會探討全球醫療科技的趨勢，譬如說中國醫療器械的市場潛力等等。另外香港中文大學醫院就會講下物聯網在數碼醫療的應用，探討如何改善病患護理，提升運營效率等等。 醫療展亦都會繼續以展覽家先上線下融合模式舉行，而展商和買家還可以透過相對意智能配對平台進行線上洽商，直至到5月25日。今早早唔該曬你 Eddie， Thank you， Thank you。 I just like you。 下世纪如何维系到老者， 想每分每秒钟都抱紧你， 神情如何甜蜜再放闪，如何传递到狮子， 相爱需要更懂 我的狂想，奇幻像花火，偶像空间与因果，岁月挥手以后笑，魔法与笑，星际独木桥，送出更多自 扶手，但信念热情未够。 呼，本小姐的未来，通通不请自来，把你放拥别放手。 层层的， 无穷平衡宇宙， 贯穿生命洪流。 向爱念念旧， 我请你朋友， 总数一万个同事对手， 无数个爱有几痴，个个抱你。抱紧啲，都每一个都那么得意。 我得一分，九千位可凑几分？总分的奖品，你取我一万次。 每一位都会发嬲，但换来热情尽收。 本小姐的未来，通通不请自来，把你放。 生命洪流， 怕爱你未够， 我这女朋友 总 窗帘留，看这九千几名女婿， 早要 妒忌， 真的 无限占有欲，直到永久。 Lolly Talk 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九，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我先啦。喺八点半新闻之前咧，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日间咧就系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系28度左右，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7%，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中嘅水平。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上星期率领香港高等院校代表团访问北京，他接受传媒访问总结北京之行时，提到代表团获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接见。夏宝龙会上谈及希望香港高校负责人担起重任，坚守立德树人根本，厚植国家国情怀，唱响爱国爱港主旋律。蔡若莲又话，访京期间同相关部门会面时，对方都希望香港为国家培养更多科研同高端人才，亦希望香港在高等教育方面有更多科研成果，各大专院校团结一致，为建设国际教育枢纽出力，在由治及兴的阶段发挥好香港的优势，贡献国家。日本熊本县一架亚苏火山观光直升机在飞行期间引擎故障，需要紧急降落，造成包括两名香港游客在内的三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中午左右，直升机前往中岳火山口等地观光后，返回机场途中因为引擎故障停止转动，紧急迫降山区附近草地。事故造成日本飞行员重伤，两名香港游客受伤，三人被送往医院治理，全部清醒。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将派人调查。本港入境处话，在接获相关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跟进，并已经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美国政府预计今个星期公布对某些行业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新关税。財長耶倫預期北京可能會有重大反應。耶倫說，他和其他官員已經向中方明確表示，可能重新調整時任總統特朗普政府徵收的關稅，令關稅更具策略性，但任何調整都會是針對性。拜登政府會確保美方採取行動前提前知會中方官員。耶倫接受傳媒訪問時重申，希望穩定美中經貿關係，不希望與中國經濟脫鈎，但必須要有公平的競爭環境。中方早前表示，美國上屆政府對華加徵301關稅， 嚴重干擾正常經貿往來，違反世貿規則。美方不單不糾正錯誤做法，反而繼續將經貿問題政治化。要進一步增加關稅是錯上加錯，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捍衛自身權益。日經平均指數報38,442點，升263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37.9美元，賣出2,338.1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12，日元156.35，瑞士法郎0.909，加元1.367，人民幣7.233，英磅對美元1.256，歐元對美元1.079，澳元對美元0.6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02。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香港仔水塘道啦，同埋渔光道交界啊，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比较车多噶，就系香港仔水塘道啦，同埋渔光道交界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啦，近住彩虹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咧系交通回复正常噶，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嗰段都是正常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但系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而家排翻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港仔海旁道啦，去翻薄扶林方向，近住香港仔大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青葵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元朗公路啦，近住丹桂村。咁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旗岭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繁忙啦，龙尾就喺马场噶。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我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绝望的萧露为了帮女儿和和搵适合移植的骨髓，大胆向前妻一乐提议一起再生一胎。这个想法令到两人现任的配偶都难以接受，但在生死关头，众人又会如何抉择？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三十日。 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试下每一日咧都写样嘢啊！咁大家唔知道有冇一个写日记嘅习惯啊？吓， 细个就有，而家冇啦。 系啦， 细个你有啊？ 系啊， 我都有 写落本簿度、 女仔系有心机啲啦，即系写日记方面。 但系我哋今日唔系写普通嘅日记，我哋系写成功日记。 哦， 系 啦，即系记录成功嘅嘢， 冇错啦。嗱，其实我觉得嗰样嘢咧，同感恩日记有少少似嘅方向。咁、感恩日记嗰个方向咧，就系、是、多谢自己今日或者多谢身边嘅人今日做咗啲咩事啦。我遇到今日可能今日天气好好、好感恩。咁、但系成功日记咧，就系、是、写一啲我哋今日做咗一啲好小嘅成功事，即系唔需要话好大件事嘅。譬如我今日成功咁样翻到工咁样，其实咧都系一件需要感恩嘅事，同埋我哋都要多谢自己，竟然系愿意去起身翻工。 其实每天平安都已经系需要多谢嘅， 系啦。咁但系呢一个咧，其实成功日记嗰个目的咧，就系、是、可能喺你有挫折嘅时候，或者当你有唔开心嘅时候，得闲咧睇一睇自己呢一份嘅成功日记咧，其实你都会发现自己每一日咧已经做咗好多小成就啦，系、啦，每一件大嘅成功后面咧都系有好多小成就去做的。咁所以睇翻呢啲成功日记嘅时候咧，你自己就唔会觉得咁挫败、咁气馁啦。 我自己咧就觉得咧，嗱，我听完船仔咁样讲，我就觉得可以喺月历嗰度上面写。 系， 我每一日就写。咁当我每一次去睇个月历嘅时候， 个月历 唔系月历都几大格喎。 唔系啊，你细细格都可以噶，即系 唔系咁？你一年之后你会抌啊嘛？咁你咪冇晒嗰啲咩 咯？唔系噶，你知唔知我啲 schedule 咧？我因为我系手写 schedule 啦，我到而家咧都仲系储紧嗰啲 schedule。我可以系攞翻几年前嘅 schedule 出嚟睇，究竟当年今日我做咗啲乜嘢咁 样噶？犀利！你电话簿系咪都系手写噶？ 电话簿就唔系， 电话簿唔系， 手机嘅， 屋企都多位、 其实都几本啫，因为你一年一本嘅啫嘛，系啊，咁我出嚟做嘢到而家都系几本啫。 OK， 好啦，唔好咁样啦， 我再数一数，即系几本咩？ 提出一个建议啫，就系话可以写喺个月历度， 系啦。成功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我觉得咧，其实可以审视一下自己现时，譬如今日你5月14日，你距离今年嗰个嘅成功嘅目标仲有几远咧？咁样，譬如啱啱一月嘅时候，咪大家可能谂咗今年嗰个嘅目标嘅， 而家都我应该有一格嘅， 而家都一半啦。咁可能你而家。先警醒，系我完全忘记咗呢件事，咁系啦， 已经一半啦， 一半噶啦，咁所以咧就谂翻起，当我想去完成呢一件事情嘅时候，有啲咩重要嘅因素，有啲咩要素，有啲咩元素，我系需要加入去喺我自己嘅生活入边嘅。我觉得成功咧，除咗系可以已经系做完嘅，咁、或者你可以放眼未来，我点样加啲元素喺自己生命入边，喺生活上边都可以达到呢一个目标。咁你可以写翻低，写翻低，譬如我今日我需要再勤力多少少。听日咧，我需要多一点嘅运气咁样， 因为每一个人咧都系唔知点解系中意睇自己失败嘅位多啲嘅，即系你可能一个黑板画几点黑点咧，大家都系注意个黑点，其实大家冇留意到咧最大嗰个位就系个白色个位， 冇错啦。咁所以我哋就要谂下喺自己嘅生活上面可以加啲咩重要嘅元素，令到自己可以追翻嗰啲时间，追翻啲咩时间啦？就系、呢半年浑浑噩噩，仲谂住有 set 目标，但系点知都系冇理到嘅。咁嗱，我哋仲有7个月嘅时间，希望大家呢个成功日记可以帮得到大家啦。 小 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嘉明。 Hello， 我哋今日讲嘅呢一样嘢咧，我第一次听啫噃，但系咪普遍嘢嚟噶？ 好嘅，嗱，但系未讲呢个问题之前咧，先啊，预祝各位佛诞吉祥。 系 啦，好啦。嗱，我哋今日讲咧叫呼吸合胞病毒。病毒有好多种啦，点解讲呢一只咧？ 系 嗱，第一时咧，我哋而家做医生，儿科医生咧，好得意嘅，个病人嚟到咧，佢话俾你听，佢系乜，佢唔系乜， 已经好似自己俾咗诊断自己咁啊嘛， 个嘅自己试咗五合一啊，六合一啊，我唔系 Covid， 我系唔系？呢、这个流感甲型啊、乙型啊、呼吸合胞病毒啊咁样，佢哋试晒嚟就话俾你听， 系纯粹嚟攞药咁嘅啫，好似 真系，我话即系喺我诊所就好少会做，因为一做亲呢啲测试咧，你就要好小心，要点样处理啲嘢，自己做保护袍啊，咁将会咧即系好即系几多嘢做啊，咁所以我哋少做。不过病人自己做咗嚟咧，亦都好欢迎。咁但系有一样嘢咧，有啲病咧，我哋知道又如何咧？系嘛，就呢个嘢。好啦，呼吸合胞病毒主要咧系一个细嘅小朋友啊，尤其系初生到几个月啊，系突然间会惹到呢个病毒咧，就会有呢、这个伤风咳啊咁样，又或者严重啲咧，就细支气管炎啦。咁啊声咳得好犀利嘅，又或者系长者啊免疫力低嘅咧，呢、这个病毒咧有啲危险性嘅。咁但系其实咧系好普遍嘅，大概有啲研究做咗咧，去到三岁嚟讲咧，差唔多全人类都惹过嘅。 哦，哇！三岁已经系 全人类都惹过，所以。如果你有隻眼鏡戴到係啲病毒，可能你一睇，哎呀，又係啊，又係啊，咁樣好痛苦啊。咁但係多數嚟講咧，都係好輕微嘅，好似傷風感冒啊咁樣樣。咁係好少係好嚴重嘅呼吸道嘅感染嘅。好啦，嗱喺香港咧，呢、這個呼吸合胞病毒 RSV 咧，全年都有噶。就多数咧都系五岁以下，咁啊，然后最严重嘅群组咧就系两个月以下出生后，呢啲就危险。点解咧？第一时咧，当你系两个月以下咧，你系冇足够嘅免疫力，可以系制造一个抗体对付佢。第二咧，我哋话喂，妈咪出世之后。是不是有抗体给我的咁样，但去到两个月度呢，即係啲抗体已经越来越少啦。当你自己做唔到军队，阿妈又借唔到啲军队俾你呢，你嘅抵抗力呢就低咗啦。如果一个好健康嘅BB 仔呢，通常就好少因为呢个病而要入医院㗎。咁但如果你惹咗呢个 RSV 呢，通常日后呢可能有啲哮喘啊，或者慢性嘅肺嘅病啊，咁呢个唔出奇嘅。咁尤其咧，而家喺呢个COVID 期后新冠病毒后咧，可能影响呢、这个过滤性病毒嘅免疫力。因为有RSV 系少咗啊，因为个个都唔出街，少咗机会惹到啦。咁同时有啲咧就系、是、因为沙士影响到免疫力嘅运作，所以冇咁好咁多嘅抗体出嚟保护我哋嘅人噶。好啦，但系我哋一个人惹到 RSV 咧，有冇咩其他嘅严重嘅嘢咧？嗱，如果佢有一个过滤性病毒，再加埋细菌性嘅感染一齐。咁我哋点知啊？佢都系发烧、伤风咳，条气好粗嘅啫。如果我哋验血，发觉佢一个嗰度有叫做 C reactive protein，C 嘅反应蛋白，又或者血嘅钠低、sodium 低咗咧，呢、這个咧就系似系两样 的感染了、 哦、 即是病毒加細菌 了， 尤其呢如果一歲以下呢我們要特別要注意 了、嗯、 好了，但是如果是成年人、啊、或者、老人家長者、啊、免疫力低的，如果他是有 RSV 加上、細菌性感染呢，這個有嚴重很多的、 哦 啊、但是如果我不是、細菌性怎樣，如果 RSV 加上副流感呢、啊、又會嚴重一點的、啊、所以呢、嗯、就是一樣就不夠兩樣厲害的、啊、好啊。咁啊，但系我哋啊，喂，究竟呢个病毒我哋可唔可以对付佢啊？ 系咯，有冇药可以根治到佢噶？ 嗱，佢一个 RNA 病毒啦，好得意。如果你话惹咗之后佢有抗体，但系呢啲保护抗体咧系好短命嘅，好、 哦、 快脆又冇咗噶。咁啊，好多时候啊，一生人一生咧惹完一次又一次，咁所以话咧呢样嘢咧系非常困难。做一个疫苗的、 嗯、 因为做了疫苗有抗体可能时间太短了，所以说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呢？第一、啊、就是譬如你说、啊、我们一出世之后你惹了了，我们就打些抗体进去、 嗯、 但这些抗体呢主要呢是、普通的、健康正常的小朋友 BB 仔呢通常都不是很需要的。如果你是、出生是一个非常之、不足月 譬如少过35周就出了世啊，又或者有些一出世的肺部不好啊，这样呢在六个月之前呢、 嗯、 那他呢就是、差不多、每个月打一针的。这个抗体这个很特别的抗体。咁啊，但系咧，即系喺香港嚟讲咧，即系如果系高危嘅呢啲婴儿咧，通常都系打两针，两个月，一针，两个月后第二针咧，咁样咧就希望保护到呢啲 B B 啊，因为佢哋真系有可能好危险嘅。咁、 嗯、 但系如果系已经系成熟咗 B B 啊，好健康嘅咧，就唔需要。打呢啲抗体嘅， 哎呀，打针都打到妈妈肉痛啊！ 系啦，咁啊，但系咧，如果我哋话有冇啲即系耐啲噶，即系打完呢啲咁嘅抗体咧，咁就可以唔使话咁密打嘅咧，暂时咧就个效果就系麻麻地啊。咁啊，如果妈妈就点样咧？嗱，而家喺度研究紧嘅，妈妈同你打针预防针， 系 咁啊，经过母体。经过胎盘去影响那个 BB， 咁等佢有啲抗体，咁但系而家咧呢啲仲系做紧实验嘅，咁但系如果系60岁以上嘅长者咧，而家系有一啲RSV 嘅疫苗嘅，而家系有嘅，咁啊亦都系几安全嘅，有74.5%。有保护力，即是有两年咁啊，保护力亦都几好嘅。咁呢啲咧，亦都系如果啊长者嘅肺部系差嘅话咧，亦都可以请教你哋嘅医生系、 嗯、 有冇得打呢啲嘢嘅。咁、 嗯 啊、所以话 RSV 病毒嘅感染咧，系一个好常见、好严重嘅公众卫生嚟嘅、 嗯， 要预防，希望个个都健康啲。 好。 不谈为 在这人潮拥挤的时代，转动太快打扰了我的节拍，也许我对过去太过缅怀，分不清是依赖还是耍赖。 No no， 没对着镜子告白坦白，这样做应不应该，自己被自己阻碍。 No no， 一个人悲伤起来感慨，小命途缺了一块。 Oh I don't know why，就是不明白，时钟会不停走不停摇摆，不会有意外，就像潮汐一样总会回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答案，不想去批判，不谈未来，我只谈现在。活在这人潮拥挤的时代，转动太快打扰了我的节拍，也许我对过去太过缅怀，分不清是依赖还是耍赖。 No no， 天还没亮就起来脑袋，只剩下一片空白，是闹过后的无奈，必定是期待。 Oh I don't know why， 就是不明白，回忆一直都在。 早上的时间来到8:54，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6%。咁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嘅早上嘅时间咧，都系生效紧嘅。呢首嘅歌曲嚟 JB 潘宇谦嘅一首作品《不明白》。 今日是2024年5月14日星期二，今日是跳舞日，但是不是就咁跳舞咁简单，而是要好似鸡仔咁样跳舞。究竟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 餐台转了木制的，可会有留意？还是你倦记，无法填这小事？几经奋斗才平稳安居至此，我身份却似家私，盼你在意。我是你精挑细选的，却慢慢完全冷炽，热恋过了只得惯性相依。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单二人却偏偏最远，难道我与你一早像至亲已经不省事，同一张梳化一块云石，愿你间中忘记，能关心他好选。 暂时难免，好不到你就厌。 好似鸡仔咁样跳舞，原来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尾系好受欢迎噶。佢哋亦都会叫呢一种舞步叫 Chicken Dance。原来灵感系嚟自有个人观察到有人画紧树嗰阵，会张开手臂，就好似鸡仔嘅翅膀一样会张开，跟住音乐咁样张开双手跳舞，就好似拍打翅膀一样。其实都系想透过呢一日提醒大家，唔好将生活睇得太严肃。有时候可以好似鸡仔咁样跟住音乐举起双手跳舞，寻找返当中嘅乐趣同笑声啊。今日有时间嘅话，不妨揀一首你鍾意嘅音乐，然后举高双手好似鸡仔咁样跳舞啦。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投资者关注今个礼拜美国公布的通胀和零售数据。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要跌一跌81点，结束连续8个交易日的升势。标普500指数跌一点，纳斯达克指数升47点。港股 ADR 大升，是不是预示到今日那两只大科企份业绩几好啊？见到港股 ADR 升129点，大型蓝筹股香港一边手普遍做好的。咁睇下转个头咧，9:30开市嘅时候，系咪港股真系大升，而且咧可以更上一层楼啦？散户们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啦噃。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好啦，今日嘅消息的地图呢，咁同各位听众分享下啦。咁之前嘅时间呢，有分享过喺日本九州福冈嘅一个动物园啦。係啦，有动物园。咁今日呢就同样都係属于福冈呢，好多人去嘅时候呢，原来大家有个错觉嘅，就会觉得我去福冈就一定係喺福冈市入面，即係一定喺呢一个博多啦。喺嗰一帶咧，去到就係玩嘅。咁但係其實除咗喺佢市中心，即係博多一帶之外啦，或者係啦，博多一帶玩之外咧，其實福岡縣咧係一個好大嘅地方嚟嘅，唔係淨係得一個城市嘅啫。咁、附近如果你話你自駕遊嘅話咧，亦都幾鼓勵大家咧就可以去一個地方嘅。咁叫做好似中文亦叫做獅島咁樣嘅。 獅島 係啦，咁佢日語咧或者佢 英文啲 friend 嚟嘅喎。 唔係佢個 有冇 B 島？ 其實只係系統嘅系字咁寫嘅。 哦， 係啦，不過要睇翻正音。有些人就系读诗岛咁样啦，系啦，咁有啲人又会读翻系岛咁样嘅，好啦，咁我哋系啦喺度， 船仔 同埋唔喺度，系啦，咁如果你话佢日语嘅话咧，就叫 Itoshima， 咁佢本身嗰、那个诗岛嘅诗字咧就系、是、Ito 咁样嘅 ，I T O 咁样嘅、好啦，咁 Itoshima 呢个地方啦，咁佢呢一个地方咧，其实咧都几啱香港人，特别系文青去嘅。原因咧就係因為當你喺博多一帶咧 shopping 完之後啦，咁你就可以想揾一啲咧係靚啲嘅地方去到遊歷嘅話咧，幾鼓勵大家去嘅。咁如果你話親自由嘅，其實都啱。咁好啦，咁第一個地方咧幾推介大家嘅咧，就可以去佢嗰個海邊。咁、個海邊咧有一個地方叫做自摩船月嘅地方。好啦，咁 咩 佢就係一個海灘嚟嘅。咁附近咧亦都有多間嘅店鋪咧，係會做嗰啲 BBQ 海鮮嘅 BBQ。咁有爐端燒，不過佢哋咧就會用炭去到做 係啦， 一路炭火燒嘅。咁個價錢當然啦，其實係相對嚟講係都便宜嘅。咁加上而家日元都下滑嘅關係咧，咁所以香港人感覺上咧就會更加抵啦咁樣。咁例如食一碗咧佢哋嘅叫做三文魚子飯咁樣啦，咁大概咧都係500 yen， 咁圍翻而家港紙嘅話就應該係20多蚊，係啦，咁所以就封劍遊人啦。咁如果你話我食一盤嘅， 佢哋嗰度其中一樣最出名咧，就係佢哋嗰啲生蠔啊。即係知道佢哋自己，亦都知埋自己本身都有佢哋自己出產嘅蠔噶嘛。咁嗰啲蠔咧有大隻嘅，但係亦都有一啲細隻嘅。咁佢哋嗰個味道咧，同我哋平時食嘅蠔咧係有少少分別，佢甜度咧係會強啲嘅。係啦，咁亦都幾好咬口啊嚇。好啦，咁如果你話我想去嗰度咧就食呢一個嘅蠔嘅話，咁可以燒啦，可以生食啦。咁佢大概一盤咧有十。二隻到啦，咁大概都系1000 yen 松啲咁样。 哦，咁好抵喎、 啊！又唔可以话好抵嘅，即系封建诱人啦，系、啦。咁睇下有啲人会， 但系生蚝嚟嘅， 生蚝嚟嘅，咁有啲可以烧嘅，系啦。咁生蚝如果你话要零零舍舍 order 啲，成只手板咁大嗰啲，咁嗰啲个价钱咧 就 会贵啲啦，可能大概要围翻。1500 yen 一隻咁样。咁、但香港如果你食，譬如有一种日本都系出产嘅，叫做令和怪物啊。咁嗰隻呢连埋个壳呢即係一个手板擘大咗咁大嘅、可能佢仲会大过你手板嘅。咁嗰隻喺香港食嘅话呢都要差唔多300-400元喎。咁、但如果佢哋去到食差唔多 size 嘅话就1500 yen 嘅话呢其实就100元都唔使。咁、所以就。 都试过食咁手掌咁大嘅生蚝食过一隻。係啦好鮮甜嘅。 係咪就叫令和怪物 我唔记得咗囉喺嗰啲水池閘嗰度。我唔因为都日文我唔識睇。 点呀令和怪物四个都系中文字嚟㗎。 我唔知喎冇。嗱咁我印象之中可能佢唔系因为我记得佢系日文字嚟嘅。咁就冇呢啲中文字。 我 只 系食过龙虾刺身咗喺日本。 係咪都好食㗎嘛你觉得。 好食啊。好食啊。 好唔好食大家都可以自己决定啦。咁但係去食嘅时候一样嘢得意就好似要着个工衣咁样嘅。因为佢哋都好细心佢哋就唔想啲客人去食嘢嘅时候全部都系一阵味咁样走。咁、所以佢哋咧就会有件橙色嘅工衣，系啦，咁着咗就好似橙色嘅企鹅，系啊，长袖衫、长袖裤噶。 我几中意工衣， 着咗就好似即系橙色嘅企鹅咁喺度自己烧咁样嘅。咁呢个我觉得系几鼓励大家去，如果中意食海鲜嘅朋友可以去试一试。咁我觉得同一般嚟讲去嗰啲，譬如乜乜市场、乜乜市场咁嗰啲咧，商店街附近嗰啲咧，咁佢哋嗰啲咧都有好多卖海鲜嘅。咁、但系个价钱就会贵啲啦。咁而且我觉得个鲜度其实都冇想象之中咁好嘅。咁、唯独是你真系去咗个海边啦，咁嗰班系渔民嚟。其实本身，不过佢系做埋呢啲嘅生意，即系叫做服务埋大家咁样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嘅。好啦，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咁啊喺呢一个叫做 Itoshima 嘅地方，咁当然亦都有叫做泽士多啤梨啦，好出名啦。因为福冈亦都有好多叫甜王士多啤梨嘅，其实香港都有嘅。咁啊唔同季节啦，咁啊亦都会有嘅。咁如果大家去开都有季节嘅话，都几鼓励大家去嘅。因为原来佢就算系讲紧甜王一个嘅品牌啦，唔系呢个一个品种啦。甜王佢哋都分咗，譬如系有斯岛嘅品种啦，有博多嘅品种啦，咁样嘅。咁所以其实系唔同嘅吓。咁虽然同一种类，但系佢哋亦都有分唔同嘅地方嘅。咁大家可以试一试，搵一个自己想去嘅士多啤梨园嗰度摘士多啤梨。咁同埋通常嗰啲士多啤梨园咧，附近亦都会有嗰啲叫做美食餐车嘅。咁啲美食餐車咧就專係用翻個士多啤梨園嗰啲嘅士多啤梨咧，就去到做嗰啲甜品，例如係 pancake 啦，例如係蛋糕啦咁樣嘅。雪糕就唔係間間有啦，係啦。咁但係你都可以睇下你自己去嗰個士多啤梨園附近有啲乜嘢嘅甜品可以俾大家食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幾值得去，因為普遍嚟講啲人都會中意士多啤梨做嘅副產品啦。咁可以 易接受啲，係 啦，容易接受啦，細路仔又中意啦。 你中意食士多啤梨本身多啲定係士多啤梨嘅副產品？ 副產品就會甜啲。 是啊 是啦， 本身我如果水果呢我自己是喜欢吃本身的水果，我麻麻地一些水果的副产品的怎样都好、 我自己呢就喜欢吃士多啤梨的副产品多一点、因为士多啤梨可能小过我吃的时候就吃很多不同的、牌子啊来源地是酸的嘛，但是现在呢就可能会食一个士多啤梨都发觉佢甜度都好强。 系啊系啊。 咁但系就细个开始就食惯咗士多啤梨副产品啦。系、啦，咁就个人习惯 啦。我就中意食士多啤梨雪糕咯。 吓，都系好食啊佢。 然后士多啤梨本身我都 OK 嘅，但真系个甜度要高啲咯。 吓， 我细个都系食开啲酸嘅，因为 细个咧就食好多嗰啲咩三色雪糕啊。 系 啦，咁个系啦，士多啤梨就同埋朱古力都系咁刮嘅。 我士多啤梨反而唔食噶。 系咩？ 我净系食云尼拿同埋朱古力嘅。 喺我屋企通常都系白色嗰行咧就。 冇晒啦， 雪到硬晒。 哦，系咩？ 系啊，屋企冇人食云尼拿。 我哋系咁啱，成家人每人中意一只味，所以就可以冇晒。系啊， 咁啊好啊，呢个好啦。咁我哋喺呢一个 Itoshima 咧去嘅玩嘅或者食嘅地方咧，头先就提供咗啦。其中一个咧，大家都可以如果系 中意去神社嘅话咧，都可以去嘅，因为佢其中一个咧喺伊托舒马嚟讲历史几悠久嘅神社嚟嘅。咁佢唔算系非常之大，咁但系当然唔细啦。咁啊入边咧，其实都有好多，譬如咩拍下手啊、许愿啊呢啲，其实都有嘅。咁同一时间咧，就有一个最特别嘅地方就系佢本身个名叫鹰井神社。鹰井，咁佢即系跟翻日本有个姓叫鹰井啊嘛。 我以为系有只鹰添。 唔系，佢鹰翻个鹰，一口井个井，系啦。鹰井神社，咁呢个鹰井神社咧，其实咧就同翻嗰啲头先譬如食蚝啊或者士多啤梨园嗰啲咧，如果你揸车去，其实就唔系好远嘅啫，可能都系大概唔使十分钟车程就已经可以去到噶啦。 咁、都好近、 啊。系啦，好近嘅咋。咁呢个鹰井神社咧，佢最特别嘅地方，因为佢叫鹰井啊嘛，咁所以咧喺之前嘅时候，呢、這个真系得意。其中日本有一对嘅组合咧，就叫做阿拉斯男啦。咁入边有一位嘅成员就叫鹰井翔嘅，咁阿拉斯就因为佢哋就停止活动啦，咁所以有段时间咧就有好多嘅 fans 咧就特登去到呢一个鹰井神社，咁就去参拜嘅，咁就意思即系话到咧想希望其中一位成员，譬如鹰井翔咁样，咁就希望佢哋咧就可以组合翻呢一队嘅组合啦，出翻多啲歌啦，所以你见咧佢嗰个牌咧，佢入边咪啲许愿牌嘅，写晒噶，咁嗰啲许愿牌咧全部都系有好多譬如鹰井翔嘅粉丝啦，又或者另外一位咧都系属于。另外一隊組合叫 Mr. Children 啊，咁佢嗰位主音歌手又係結姓鷹井嘅，咁啊叫鷹井和秀，鷹井和秀，咁都有喺度講話，希望鷹井和秀嘅身體健康啊 ，Mr. Children 再出多啲歌啊咁樣嘅，咁所以呢個鷹井神社咧，本身佢入邊都幾靚，咁再加上有咁多呢啲即係藝能界有關嘅嘢咧，所以都幾大家咧覺得係啱大家去玩啊嚇，咁入邊咧有一個細細地嘅模型嘅，咁、那個細細地嘅模型咧，咁啊見到有一個咧就寫住夫婦岩嘅，咁原來佢就同佢自己有条小路，一路行落去，行到去海边咧，就真系有一个日本嘅白色嘅鸟居。鸟居即系嗰啲红色嗰一块，好似牌嗰啲咁样。咁佢咧呢个咧就系白色嘅鸟居嚟嘅。咁呢个白色鸟居咧，咁就见到咧佢就后边有两块嘅岩啊，由呢个海咧就不断侵蚀，咁就好似有个老公同有个老婆企咗喺度咁样嘅。系咁，当然加好多想象力啦。 即系呢个望夫石嘅有老公版。 系啦，冇错啦。咁大家如果系去开呢一个 Itoshima 嘅话咧，都可以去埋呢一类型嘅地方嗰度玩嘅。咁嗰度咧，其实都睇潮涨潮退嘅。如果你潮涨嘅话咧，咁就只可以喺嗰个鸟居嗰度睇影相嘅啫。但系潮退嘅话，佢一条路啊，咁可以直接去到嗰个夫妇岩嗰、那个岩石下低嗰个夫妇岩都好大噶吓、去到个夫妇岩下低咧，又再影相嘅。咁、我觉得咧，即系呢一个 trip 嘅话咧，无论系亲子游啦，定还是系文青游呢？我觉得都几啱，大家去到嗰度可以玩一玩，试一试噶。 人流行怎么闯到外太空？抬头望状况充满。过护送抱拥，停下动摇失重，心坎中的气真空，是豁出去的勇。大概沉梦春情，要升空必须火种，储下了你共我感动。几多种高空。未算到几多的笨案内跌倒，热情燃尽了，有你来心抱。几多的劝告和烦恼，世上满难体解不到。谁没有离地过，狂热到想飞舞。感到被约束，仍能陪着你洒泪与气中，时代未能预计，承受逆流了解低或真题，即使心率较低都不要收齐，期望未达到时，理想都不分轻重。几多 一首嘅作品《秒速八公里》啊，室外温度25度，相对湿度66%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当中嘅。 相信大家都有试过温书噶啦，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喺纸卡上面写上一啲专有名词同埋概念，然后喺后面加埋一啲解释，再用一啲纸卡反复应读，提高记忆咧。其实呢一种嘅 flashcard 就系唔少嘅医科生采取嘅温书方式，而人手制造咧就需要好多嘅时间，一般嚟讲每一日可能要花4-5个钟。去年生成式 AI 大行其道，所以有两位在港大读医科的学生就利用生成式 AI 在图书馆花了大约1个星期时间设计了一个应用程式，将知识量庞大的医科内容整成电子记忆卡片，然后再花8个月在去年9月正式推出 AI 学习应用程式，亦都花费上10000元支援平台的伺服器和 AI 运作成本。平台推出至今已经吸纳了全球大约10万名的用户，来自30个不同学科背景的人，而且不乏牛津和剑桥大学等等的学生。平台就采用 AI 快速生成内容摘要，然后制造记忆卡片，而且使用者要首先上载课堂的材料笔记，然后再制定记忆卡片的数量和语言，所以准确率都去到90%那么多。而且平台亦都支援唔同需要嘅人学习，例如有专注力失调同埋过度活跃症嘅学生，仲设置咗无障碍界面支援视障人士。香港嘅科技人才真係有好多，大家如果都需要温书嘅话，不妨都试下呢一个 app 啦。 晨光追踪31。 嚟到5月14日星期二嘅朝头早，揾嚟唱唱，早晨唱唱， 早晨全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咧？ 送俾大家有科学创未来啊！即系呢个节目咧，大家睇开都知道啦，就系由呢个香港科学院未来科学大奖基金会有限公司同埋我哋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啦。每一集咧就会同大家睇下2023年未来科学大奖周嘅精彩内容同埋得奖人嘅故事咁话。今集嘅主角啊，就系莫毅明教。教授莫毅明咧，本身系一位数学家嚟嘅，专门从事一堆咧我听都未听过嘅数学研究啊！我就希望唔好讲错啦，就有包括咧多幅变函数论啦、复微分几何同埋代数几何等等研究。咁啊，佢凭住呢啲研究咧，就攞咗呢个未来科学大奖嘅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原来莫教授研究嗰啲数学基础咧，系一个佢哋研究现代物理学嘅重要基础嚟嘅，所以咧佢开发咗佢呢啲数学嘅理论之后咧，对现代物理学嘅发展系莫大嘅重要。咁所以佢就得到奖啦。获奖之后咧，咁我喺节目里边我听到阿莫毅明教授分享佢嘅得奖心得啦。咁另外啦，原来呢一位数学家咧，佢唔系净系识计数嘅，佢最深钻研好多以外数学以外嘅学问，包括咩咧？同你好似啊，文学啊、诗歌啊、哲学啊等等，佢都好有 呢啲，佢都得 系咧。点解佢会咁谂咧？因为佢追求学问里边嘅真善美啊，佢觉得咧、所谓触类旁通、文理兼备咁样，对于理解个世界咧，先够全面咁话。如果大家想认识呢位文武相全嘅一位数学家咧，记得留意今晚7:07嘅《科学创未来》啊！ 因为佢关于数学啦，我数学咧系极差嘅。 通常都系咁噶啦，即系文科人系数学差，但系理科人语言表达亦都会差少少。但系呢位教授真系两样都得。 系咯，我想睇下，究竟佢有冇咩办法咧，可以令到我数学突然间都好翻少少咧？当年我考数学嘅时候咧，我老师系直情即系每一日放学都帮我补数，但我最后尾都系啱啱合格嘅啫。 咁你揾到你嘅长处都已经好值得欢喜噶咯。 系啊，起码仲系讲到嘢，可以喺香港电台呢度继续开麦。 冇错冇错， 系啦。咁但系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关于数学嘅研究啦，究竟点样可以又文学又得，数学又得嘅咧，就记得留意今晚7:35嘅《科学创未来》啦。去到晚上10:25有咩睇咧？ 送俾大家一个微纪录片，就系、呢个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啊，即系讲紧上海博物馆嘅一啲国宝啦。咁今集咧会带大家认识一本古书，佢叫做《淳化国帖》，系一个字帖嚟嘅，即系书法自己字帖啊。咁呢一个究竟系咩事咧？就系、北宋淳化3年。所以叫淳化国帖啊嘛，淳化3年里边编撰嘅一个字帖，当中有10卷书嘅。 咁佢係所謂中國最早一部匯集咗各個書法名家嘅墨寶嘅一本古書。好多呢，我哋翻國內旅行呢都會見到好多大山大水嗰度呢，啲石頭上面刻咗一啲書法字㗎嘛。咁、原來古時嗰啲文人呢，嗰啲書法家呢好鍾意呢提一字就刻喺啲石嗰度。咁、當時呢喺北宋年代呢，就有人呢就將名家嘅書法字用墨託嘅方法託印咗出嚟，出咗呢一本書。咁呢本書喺北宋年代已經出產㗎喇，睇到呢當時呢保存咗嗰啲書法大師呢嗰啲筆跡呀，欣賞到佢哋筆鋒嗰啲抑揚頓挫有幾勁咁話。咁如果大家都想認識下呢件國寶多一啲嘅話呢，記得留意今晚10:25了不起的寶藏探寶上博啦。 去到10:30嘅音樂旅人今集係講啲咩呢？ 今集呢就會帶大家去到印度嗰度聽下音樂兼去旅行咁話。一講起印度呢，大家好多時即刻諗起玻璃活啦。玻璃舞咧，佢就好獨特嗰啲歌舞， 跳舞啊，系啊， 系啦，咁啊，先唔談論跳舞啦，談論佢啲歌啊，講下音樂啦。嗱，今集主持人咧就會帶大家去到呢個印度嘅音樂之旅嘅第一站，就先去孟買嗰度認識下兩位印度嘅音樂藝人啊。佢哋咧唔係一般嘅玻璃舞嗰啲演藝人咁特別嘅，其中嗱第一位咧叫做桑拿嘅女歌手，佢把聲係好動人嘅，但係佢個風格咧就非一般玻璃舞女星咁樣嘅，佢係刻意咧一心咧就追求自成一家藝術風格，所以佢刻意咧遠離玻璃活，由佢住嘅地方到佢發展事業同埋佢嘅音樂風格都係非一般嘅，但係仍然有濃濃嘅印度色彩。另外一位歌手咧叫做卡爾，佢就唔係好高大，但係佢把聲好洪亮嘅。咁佢咧就自己創作寫歌同埋填詞，佢用一種咧喺印度幾乎俾人遺忘咗嘅印度語文就寫歌詞啊。另外配上當地一種叫芬克音樂。啊！呢一種咁特別嘅音樂咧，成為咗而家印度樂壇嘅大熱喎。咁啊，佢會帶節目主持人咧去一個攞靈感嘅地方，即係孟買外圍一啲山區嗰度咧，佢就係成日喺嗰度作曲攞靈感嘅。咁啊，佢會帶啲主持人咧去嗰度睇下佢點樣去到寫歌啦。另外啦，咁啊，節目主持人亦都會除咗去到孟買之外咧，亦都會去同大家咧印度音樂尋根啊。咁啊，揾下咧印度呢啲玻璃活嘅音樂咧，佢發展嘅來龍去脈嘅地方。咁啊，當中有好多古迹啊，好多城堡啊、皇宫啊，亦都会再带大家睇下国际民谣节咁话。咁如果大家咧都对呢个印度音乐有多少兴趣嘅话咧，推荐你啦，今晚10:30要留意呢个音乐旅人啊！ 冇错啊，咁啊记得留意10:30嘅音乐旅人啊！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继续讲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警方起诉三人涉嫌协助香港搜集情报同外国干预，违反英国国安法。其中一人是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袁松标。特区政府话已经严正要求英方公正处理，切实保障声称涉事经贸办行政经理的合法权益，并必须确保经贸办的正常工作不受影响。特区政府亦要求英国政府提供声称事件的相关资料详情。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强烈谴责英方无理指责香港特区政府。中方已經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批評英方濫用國安名義捏造事端，任意逮捕羈押，形容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日本熊本縣一架亞蘇火山觀光直升機在飛行期間引擎故障，需要緊急降落，造成包括兩名香港遊客在內的三人受傷。事發昨日中午左右，直升機前往中岳火山口等地觀光後，返回機場途中因為引擎故障停止轉動，緊急迫降山區附近草地，事故造成日本飛行員重傷，兩名香港遊客受傷，三人被送往醫院治理，全部清醒。日本運輸安全委員會將會派人調查。 本港入境处话，在接获相关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跟进，并已经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南韩外长赵对列会谈时表示，近期中韩关系面临困难挑战，不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希望韩方和中方坚守两国建交初心，坚持睦邻友好方向，中韩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应该追求和而不同的境界，双方要加强沟通交往，消除误解。王毅又说，希望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慎重处理涉台问题，双方应该深化互利合作，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保障产供链稳定畅通。中方引述赵对列表示，韩方不赞成零和博弈，希望平衡地和各国发展关系，尽可能避免地缘政治因素制约，共同开启韩中合作新局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85点，升170点，成交金额1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32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4蚊，升5.8；阿里巴巴83.3，升2.15；中国燃气7.87，跌4毫；快手58.8，升7；美团123.7，升4；友邦保险64.45，升5仙；小米集团19.62，升2.6。建设银行5.6，跌3仙；携程集团427.8，升6.6；京基金融国际1.77，升1.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2，日元156.45，瑞士法郎0.909，加元1.368，人民币7.237，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38,194点，升14点。港金报21,77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9.71美元，卖出2,34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An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咧，东区走廊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已经系清理好噶啦。咁位置就系咧东区走廊中环方向，近住廉政公署总部大楼，曾经有交通意外，咁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系去到太古城对出。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车多，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大楼，东隧去港岛的车龙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红十字会总部。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碧街，龙翔道天桥

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二分，直播室齐晒人。不过提提大家先啊，咁啊，依家二十五度气温，相对湿度64%，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嘅。 水唇即刻爆炒， 哦，查一查佢咯，润下咯。 咁开心嘅，饮咗水未啊？查咗先未啊？ 冇话水唇爆炒，你笑到咁样嘅呢个人。 跟你系咪需要可能你太太揾一揾你咁样咯？ 我润唇膏仲好啦。 你太太揾你系咪啊？陈小姐，你先生喺门口等你，接你放学咁啊？你讲到咁样。 系啊， 讲住嚟讲， 本身都几浪漫嘅呢件事，讲讲下，讲咗好似喺诊所咁样，你明唔明啊？啊，唔紧要，唔紧要，搞下事。 不过咧，嘴唇干咧，即系扯开少少，嘴唇干咧，舐系冇用嘅， 系啊， 越干。 你都成日唔记得带润唇膏嘅， 系啦，所以我呢一个咧，我可以话俾大家知，干燥嘴唇一定要擦润唇膏。 系啦， 好，嗱，我哋研究完毕啦，好，系时候请听众出嚟咯，好唔好啊？听众朋友叫阿 Ann 系 嘛 ？Ann，hello， 早晨啊 ，Ann 早晨。 早晨，早晨， 你好，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今日系 今日系华哥生日。 华哥，华哥边个 系 边位？边个华哥？你识好多华哥，任达华、刘德华， 刘德华系 我老公。 哦，你老公华哥， 你老公系刘德华？唔系， 任达 搞下笑啫，搞下笑啫，搞下笑呀！你老公好似刘德华咁靓仔，系咪？ 吓，抄完， 你谦 唔系你唔系话刘德华抄完啊？我惊成个华仔天地攻陷你啊！我又最中意华仔噶啦，系啊，两个华仔都靓，我讲嘅。你而家又叫佢华仔定华哥噶？我想问， 华哥，华哥， 华哥，你会叫翻弟弟，叫佢华弟系啦， 华弟啊， 华弟好啲系啊，你弟弟啊，老人成世问几多岁啊？你先生今日生日吓， 攞咗奖证卡， 攞奖证卡啦，系做翻细路仔啊，叫翻佢阿 D 得噶啦， 系啊， 系啦，饮少啲甜嘢，成个细路仔咁样， 做多啲运动 系嘛，做啲运，一定要做多啲运动， 系嘛， 做咩？平时唔做运动咩？ 身体唔好嘛，要做多啲运动啊。 系， 咁你煲啲汤俾佢饮咯。依家好似话煲汤系最有效嘅药嚟。我哋喺电视机最紧要系识煲汤，就搞得掂啦。你有冇煲啲汤俾阿华弟饮下？ 有 啊，系啦。 你最中意饮咩汤先？ 饮咩汤啊？ 整个 recipe 嚟听下先啦。 是是淡淡嗰啲汤， 是是淡淡。 你有咩？你有咩喘气？ 好开心啊！ 你做咩喘气？你紧张定咩先？我想问下。 好紧张。 好紧张， 好紧张。 有咩好紧张？我哋讲下汤水都咁紧张，我都未讲主菜食啲乜嘢。 你试下深呼吸咁样，试下深呼吸先。 系咪手都震埋啊？系咪手都震？ 系啦。 点解嘅？点解会手震？我问下你先吓。 系啦，估唔到打得通。 咩估唔到打得通？你做咩讲嘢好似成个细路仔咁样嘅？ 系啊， 好似小白啲细路仔、 小学生嗰啲， 中唔知读唔知读咁样。 可能同华弟一齐开心啦。 哦，好啊，咁使唔使拣翻只华弟嗰啲啊？面对当年情真心说句嗰啲，情深的一句啊，嗰啲咁样。 我唔会帮你揾独自去偷欢嘅，放心。 系啊，好嘛。嗰啲真永远嗰啲啊，我真系好中意刘德华啊，随意都讲到十首半首， 系 啊， 屙如潮水。 我最中意刘德华，刘德华歌迷会天字第四十号粉丝，有好多人中意啊，比我更中意华仔。 仲有咩吟唱我的歌啊，首首金曲啊。 但我知道你今日系拣另一位嘅，拣校长嘅作品嘅，就系爱是这样甜咁样。咁有咩情深说话同阿老公讲啊？嗱，我你讲埋，我放你走啦。我惊你好似嗰啲啊选港男嗰啲要个。呼吸机啊， 系 我惊你好似讲讲下，好似气来气喘咁，好惊好惊啊！嗱，交俾你讲埋啦，好唔好啊 ，Ann 吓？ 即系身体健康啦，心境开朗啦， 有你又开朗啦， 系咯， 快啲搵翻嘢做啦， 快啲搵翻嘢做啊！ 我几惊啊，快啲！快啲，我哋再嚟啊！再嚟，再嚟，七十岁都嚟啦！加油啊！ 追多个， 再追啊！一追再追啊！追踪一些生命里啊！ 系啊，佢唔记得咗，惨啦， 基本需要， 系基本需要，系基本需要啱啊，唔系讲笑啫。咁啊，总之两公婆开心， 今日就好好地啊，同阿华哥就庆祝下噶啦， 好嘛吓， 好， 系啦，系啊，食下蛋糕，食下饭咁样， 好嘛， 甜甜蜜蜜， 好，听歌啦吓，听歌啦， 多谢你， 好， 拜拜，拜拜， 拜。 笑下又一日啦，9:47带嚟校长谭咏麟嘅《爱是这样甜》。 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宴，饭后理直无言，还你着上多温暖。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当天布置放身边。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上多温暖，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00-10:00，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6:00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咁多种油咧，其实麻油系一种好香嘅油嚟嘅。 系啊，有阵时咧，我想煎啲嘢咧，透计都会落少少麻油，因为香啲。但当然啦，你如果试过炒嘢落麻油咧，就一定窿嘅。 系， 所以最后先加。 点解咧？点解咧？ 每种油嘅温度其实系不一样嘅，系、哦、有啲油咧，佢承受个温度强啲嘅。 证明我几唔识煮嘢食，而我系捉过几多次招，而我自己觉得系咁样得就系、是、得，其实系唔得。 咁你都唔好炒佢咯。如果你真系麻油香嘅，你咪滚汤都落麻油咯。 听到我系几咁废啊！所以你有阵时做呢个环节，小华通常讲咧，系、哎、我都系问下啲基本嘢咁样，都系有下小华去讲，我唔识啊嘛。 有阵时咧，如果你话煮即食面咧，其中有位朋友煮麻油嗰只味嘅时候咧，一煮就真系好香。咁我自己如果食呢一类型嘅叫方便面嘅时候咧，嗰、个麻油其实我都会倍。即係增量咁樣倒落去嘅，所以我屋企咧就永遠都有啲 extra 嘅麻油咧，一大支咁樣嘅。 我都有，係 啊， 呢啲唔係居家必備嘅咩？ 不過其實呢 一定嘅 呢啲醬料咧，其實都幾貴。頭先小華講咧，即係你話除咗即食麵附送嗰一隻，佢 extra 俾你買一支噶嘛。 係啊， 其實一支咧，我印象之中買都成$17-21嘅。 哦， 都講真嘅， 差唔多㗎啦。 醬料嘢咧，其實係貴啊。即係譬如你有陣時早幾日咪咩乜乜魚咁樣。 即係前排咁樣，咩紅魚啊，咩咩嗰啲乜魚乜魚，係係落雨嗰啲。咁你留喺屋企煮嘢食，我記得咧一盎嗰啲咁嘅叫意大利粉嘅醬啊， 嗯， 其實意大利粉醬先貴。 係啊，佢都同你講緊28蚊定30几蚊，就基本喎。我講緊係喺好正常嗰啲叫做連鎖式雜貨鋪咧，你知我講嗰啲有數字開頭，佢都講咗30-40蚊。如果你喺啲高端超級市場，嗰啲意大利粉醬，哇，嗰啲起碼我見過90蚊一盎醬啊！ 本身意大利粉啊，其實都可以賣到好貴啦。 係啊， 但你街市又有得賣，其實去嗰啲地方又有得賣，咁你即係係咯，嗰個價錢係可以差好遠啊嘛。 唔係，我扯得遠咗，即係講翻呢個麻油同埋油，係啦， 係啦。咁我又扯遠咗嘅，因為講即食面啊嘛。咁我又中意落麻油，又中意落埋芝麻咁樣嘅。如果你話煮一個面嘅話，好啦，咁麻油咧其實都有好多做法可以令到嗰啲食材咧就更加香嘅。其中一個咧就可以整呢個麻油雞。麻油雞咧咁啊直頭煲埋飯都得嘅。咁啊當然好簡單啦。你都系攞个镬出嚟，咁你就将啲姜啊或者蒜啊炒香嘅先，跟住你就已经有啲油喺度噶啦。但系都系嗰句，就唔好咁快落麻油先。如果唔系，真系你控制得唔好咧，就好快脆就会窿噶嘛。 嗯、 好啦，咁你落咗落去之后咧，跟住你亦都要炒香咗佢之后啦，咁啊落鸡，鸡咧就最好先，我会先出咗水先嘅，即系飞一飞水，跟住就抌落去个 pan 嗰度一齐炒。咁啊炒到佢咧就开始变到开始熟啦，白白地色啦，咁你就拎上嚟先。拎咗上嚟之後咧，咁你都準備定啲米，咁我咧就會將喺呢個時候就原本喺個 pan 嗰度做嘅，我就會拎佢個電飯煲嗰度，咁啊倒啲米落去啦，跟住亦都會將頭先嗰個炒雞嗰啲蒜啊、姜啊，同埋炒個雞嗰啲油咧一齊炒翻埋佢先，咁啊抌埋落去嗰個嘅電飯煲入邊。咁如果你話電飯煲入邊你煲咗兩杯米嘅，咁你咪落翻兩杯水咯。咁但係最重要嘅咧。你就要落翻倒曬嗰啲咩雞之後啊，連埋嗰啲油放埋落去之後咧，仲要再 extra 咧，就再落多少少嘅麻油嘅。咁、有啲朋友想個麻油香嘅話咧，其實喺個雞炒完之後就已經會落一層嘅麻油咧，就醃佢先嘅。咁呢個方法其實都得噶，因為佢醃到啲麻油好香啊嘛。即係嗰啲雞咧已經有曬麻油味，跟住再先放落去嗰個飯入邊。咁但係有啲朋友就會覺得呢個做法咧就真係太多油啦，咁又唔想 雞衣咧又會出油。 雞冇錯啊，係啊，咁你煮你就知啦。咁所以有啲朋友就可能會係喺煮飯之前咧，即係正式禁制之前先落啲油啦。有啲朋友嘅做法咧就中意煮完之後咧就先跟住先再落油，然後就再焗佢嘅。咁、其實幾個方法都得嘅。咁當然啦，你話最香嘅咁一定係攞埋麻油去醃佢啦。咁如果你之前攞咗麻油去醃佢，咁你電飯煲入你就唔好再加油啦，因為真係會超級多油嘅。好啦，咁你等個電飯煲啪一聲著咗之後咧，跟住你就可以再撈一撈佢，然後再焗一焗。咁我就會覺得其實已經係好夠香嘅。咁你可以再落啲白芝麻，白芝麻咧就唔好就咁揼喺上面，就最好用嗰啲好似黑椒咁樣咧攪爛佢。 係， 跟住就 即係拉麵鋪嗰、那個， 冇錯啦， 係啦，有中中中嗰啲拉麵鋪咧有個紅色嘅一樽嘢， 一路攪，咁一路就幫你磨爛嗰啲芝麻就揼埋喺上面嘅， 香 嘅 一定， 好香啊！咁所以你嗰、那個雞咧，其實你斬得細細地結，或者你就用手撕雞嗰只方法去整嘅話咧，咁呢一煲。成煲嘢咧，就屋企人可以晚餐嘅时候就慢慢嗒啦。 我的享乐时代。 好咁啊，释放4分零钟时间咧，讲埋呢个大阪之旅嘅 part two 啦。咁、 啊、 其实咧，我就手气唔好嘅，咁啊行美术馆咧。咁佢有兩間咧，一間咧就維修緊、另一間咧，就休館。我揀嘅，因為其實我真正留喺大阪，我得星期四同星期五嘅啫、因為禮拜三先飛啦，再做完節目先飛。我禮拜六啊翻嚟有公開。咁其實我留喺，你知我每次去旅行都係好短嘅啦。依家今時今日，咁啊48小時入邊，原來我禮拜四冇去到嗰個美術館咧，根本就冇得入去啊。有一個叫做美中島嘅美術館係佢新開嘅，2022年先开，其实咧个欧陆系好靓嘅，入边咧嘅藏品亦都超多啦，竟然休馆。 哎呀，我本身入边你谂住睇咩噶？ 入边有好多嘢睇噶，其实。 原来你系文青啊！ 系啊，跟住我就发现咧文青唔啱我，我都有睇一个展览嘅。咁啊，其实佢哋隔篱咧都有另一个美术馆叫香雪美术馆啦。咁香雪美术馆我就睇咗一个叫做角色不斋嘅一个叫做36景图啦。即系如果大家有睇嗰个大海浪咧、即系平时日式咪有个大海浪，成日都俾人攞嚟用。 浮世绘系嘛？ 系啦、啊，就系、是、呢一位嘅艺术家画嘅，咁啊入去睇。跟住睇完之後冇嘢做啦，咁梗係買嘢啦，梗係買嘢啦！哇，買嘢真係買到～ 疯狂，我想讲系买到癫咗。嗱，我主要今次嘅行程都系自己嘅一个生日之旅，咁我去买手表，我真系唔知道原来日本咧买日本买二手表咧都可以退税，佢仲要咧嗰个二手表系一架大嘅退税商场入边去营运嘅，咁即系佢头搭尾帮你做晒成件事， 佢铺头帮你做定系都要你落佢 account 嗰度做啊？铺头做埋， 因为佢 铺头都可以啊。 其实去咗梅田一个大嘅 shopping mall， 有一个 shopping mall 入边咧有七层嘅 duty free， 咁一层又卖 outdoor 嘢，一层咧就系卖厨具，一层就系卖音响嘢，一层就系卖啲 luxury 嘢。咁卖手表嗰层，咁我去睇啦。咁啊买完之后就佢即刻已经喺你个 passport 嗰度，跟住就钉埋。 哦，搞掂晒啦。 跟住好快就话 card 度定系乜度乜度咁样。咁我就阿呢格度咁样，阿呢格度咁啊，搞掂咗啦。 讲嘅啫，阿呢格度。 我都同派讲，我都同派讲，买到嘢都要感恩，系啊，有好多都买唔到噶，有阵时都好难搞。咁啊，你话啊，相对讲少少价位俾大家听啦，连埋扣税，连埋依家日本纸税低咧，大概如果一只二手嘅手錶咁樣先算啦，香港當賣緊十二萬咁先算啦，嗰度大概平到7,000-8,000蚊到，7,000-8,000蚊到啦。咁當然嗱，即係講開手錶講多少少啦，好少喺節目嗰度去講噶。日本都有啲假錶嘅，咁嗰啲假錶咧就第一冇保證啦，冇嗰個證書啦，就算佢齊曬證書咧，好多時候咧隻錶都會砌出嚟嘅，砌出嚟嘅意思咧就係我哋俗稱嘅積木錶，即係個錶面咧係嚟自其中一隻錶嘅，個錶帶咧嚟自另一隻錶嘅。嗰、那個霸心咧嚟自另一隻錶嘅，或者個錶針，因為嗱，如果你試想像有四隻廢同埋壞嘅錶，我將呢四隻 帶埋一齊， 係嘅嘢抽出嚟，我等我 remix 一隻先，咁我又喺度叫做呃下你先，咁你唔知嘅人， 魚目混珠， 係你唔知嘅人咪話，啊唔係喎，個證書明明寫住44100咁先算啦，你對翻，係真係寫住44100喎，冇花冇假喎，咁出餐年份如何如何喎，但係入面其實係幾樣嘢砌埋一齊，有咩問題發生呢？第一影響個回收嘅價值，個 resale value， 你賣出去已經唔值錢㗎，你買翻嚟可能80,000蚊，賣出去人哋识货之人一睇，喂唔系，阿奥哥，你只表砌出嚟嘅， 1,000蚊啫， 咁又唔系咁要咁样， 唔会跌到咁嘅， 即系类似系咁。第二，你都唔想用咗个钱而冇得到真正嗰个货品，即系意思系咁。所以即系成日听到啲人话，喂去日本扫表平啊，剩啊，咁大家都要货比三家。第二就系揾翻啲有信誉良好嘅一啲嘅店铺， 系咪好海鲜价噶？其实 系啦。同埋有啲有信誉良好嘅铺头，有一日都会变成信誉差嘅铺头。咁咧，咁点解佢哋由好人会变成坏人呢？咁你唔好问点解。所以大家咧就多做啲 research 下呢啲嘅事项嗰度。